英国国会下议院通过反对硬脱欧法案。反对硬脱欧的议案要求首相在10月19日必须与欧盟取得协议，或者获得国会议员同意硬脱欧，否则必须提出延长英国脱欧期限至明年1月底。另外，下议院对约翰逊要求提早大选进行投票未获三分二同意，动议获得298票赞成、56票反对，但距离法案三分二的票数仍然相差百几票，即是约翰逊要求大选的动议其实不获接纳，工党在投票中投弃权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上午10点强台风玲玲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约5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693点，升170点，总成交18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2994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9804点，升103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45.2，升4蚊。友邦保险79.15，跌2.5。建设银行6.01，升1.2。中国平安93.75，升1.5。汇丰控股58蚊，升1毫。招商银行38.55，升1.25。港交所250.04，升2.4。华夏沪深30044.45，升7.5。中信证券15.6，升7.6。中国移动66.05，跌3毫。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841，英镑9.599，瑞士法郎7.975，澳元5.349，加元5.929，新西兰元4.996，欧元8.6497，每百日元对港元7.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974。日经平均指数报21129点，升480点。港金现价报14490蚊，比上日收市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3.62美元，卖出1544.02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多宗交通意外啦。咁先讲西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入边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西隧去港岛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收费广场。咁重复一次啦，就系、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入边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西隧去港岛方向挤塞，龙尾去到收费广场。咁较早前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北雅山花园快线嘅意外咧，终于清场啦。去荃湾方向都仲系好塞。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咁就系龙翔道方向荃湾北架山花园咧，快线意外清场啦。去荃湾方向龙尾星河名居，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迎东村咧对开嘅意外咧，同样都清场。咁但系去机场方向都仲系有少少车龙，龙尾去到大濠湾。呈祥道去观塘方向明爱医院第一二线的意外就清场了，现在一带就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的。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挤塞，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就是东隧去港岛方向挤塞，龙尾观塘码头。路面方面，喺港岛下角道上去上环方向啦，左转去红棉路一段都系慢车，咁而家龙尾就下翻去告士打道啦。九龙方面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落斜去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无论你系司机定系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要佩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选举有道，有你着数，手持一票，马上送到。食大餐，一日游，仲有好多着数任你拣。 咪开心住，接受利益出卖选票系犯法噶，你随时跌落贿选圈套。为自己，为香港，拒绝贿选，投下廉洁一票，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 敏儿买咁多嘢嘅，哇文具仲有钟喎。 係啊，啲細路返學啊，暑假嗰时又冇好好教佢哋，依家成日都唔知醒，咪买定个钟囉，等佢哋培养有規律嘅生活嘛。 咁又係啊，要建立正面求學心态，習慣有規律有節制嘅生活模式啊，都好紧要㗎。 啊，你又咁熟嘅，你又买钟咩？ 唔係，我卖钟嘅，下次帮正我呢。 健康香港在你手。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hey, ，唔系黑豹黄队喎， 顺服不倒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今日咧真系阳光普照，曾志豪啊，早晨啊！哇，有着新鞋嘅黄耀祖， 你今日咁好唱口嘅话，个把口咁好，唔怪得知人哋要攞两个碌柚嚟塞住你把口啦、啊。 就是话啦，咁有暗口费，梗系要赞一赞系。 系早晨啊，豪仔， 你帮我想咁样噶系咪啊？ 咁我系咪都要好口啊？咁 要啊，唔系，但我要讲清楚噶，因为咧，你知啦，今日呢个时势啊，好敏感噶，你无端端话咧有暗口费咧。啲人要我哋讲咩噶？ 你又唔系讲你咯？你一嚟，你又知你嗰个习惯，你个坏习惯长期去到今天依然有噶嘛？ 系乜嘢啊？ 迟到咯， 系啦。 咁你所以翻嚟咧，攞两个碌柚扼住我哋把口，叫我哋 啱啱好。 但我都可以介绍下。首先今朝咧，阿豪仔咧就送咗已经提早送咗呢个中秋礼物俾我哋嘅。 系啊， 呢个嘅中秋礼物咧。是我听个名字，我话俾你知，就算你讲完都好，我唔知嗰四个字点写噶。 劲咧， 系啊，咩油啊？ 系碌油嚟嘅，但系个碌油咧系好特别，同埋个 size 同我哋平时食嘅沙田油系唔一样嘅。 系啊，嗱，佢呢个咧就系、是、台湾嚟嘅，文蛋油，文咧就真系文青个文， 系 蛋咧就真系 即 系唔系即系好大胆个胆咧，冇咗月字边嗰、那个，即、就、系、是、蛋直个蛋啊、 哦， 上边一个日，下边一横嗰、那个， 系 系啦， 好 文蛋 哥嗰、那个， 系啦，咁呢、這个呢、這個蛋咧，文蛋有咧就台湾啊，其实佢内地都有嘅，不过咧就真系台湾嗰啲又比较多咯。其实有啲似咩意思咧？巨峰菩提咁样，系啦。咁你台湾都有巨峰噶嘛？日本有巨峰，咁佢呢个文， 韩国都有嘅， 系啦。 佢 呢 个种嚟嘅， 呢个文蛋就系等于巨峰啦。哇！如果你咁样 咁 样睇，系咪型啲啊？即系巨峰有啊？ 因为咧，我见佢咧不规则咁样去生长嘅，因为咧阿祖祖嗰个尖形嘅。 哦，你嗰个系咩型噶？ 咦？哦， 你嗰个系尖形嘅啫。 其實只係大啲嘅啤梨咯。 我就係想咁講，大啲嘅啤梨。但係如果你諗下啤梨個 size 同埋我哋平時食碌柚個 size 係爭好遠㗎嘛，所以佢咧其實輕輕大過啤梨少少嘅啫。但係睇上我即刻聞佢，我忍唔住啊！ 好好香 的，即係你揸住只皮鞋，你會聞下個皮咧，佢係咪意大利㗎嘛？咁樣啊嘛，好似自己識聞咁㗎嘛。 似恐龍蛋啊！呢、這個 你又知恐龍蛋係點嘅咧？ 睇侏羅紀啫嘛。不好意思啊、 我第一次聽到呢一種嘅演繹，真係都試下你可以偷雲聞物嘅咯，拉得嘅咯。 第一次咧，聽到阿恬話咧，佢記得一套電影嘅情節， 啊、 原來係恐龍蛋。 唔係嗱，總之佢同我哋嗰啲沙田友最大分別咧，沙田友嗰啲圓咕碌好大嚿噶嘛，佢係細啲嘅，同埋咧有食法嘅。我老婆特登咧攞啲張紙，佢話你是但俾一個 小提醒，係啦，佢就話咧呢個柚子咧係採收咗之後咧需要約一個星期嘅烧水过程噶， 系即系等佢缩水咯。 系啦，而呢个文蛋之后咧，喺开箱之后咧，要放喺呢个阴凉嘅地方嗰度，到食用嗰阵时咧，就攞咗佢嘅果肉咧，睇下佢系咪转到去呢个浅黄色啊？ 系 咁样咧，就代表可以食用咯。 哇！即系食都要有呢个叫做说明书噶。 系啊，如果你怕好酸嘅话咧，放多一两日，嗰个酸味咧就会降低，变为咗一个甘甜嘅味道。真系听都未听过，好想试下。 我都系咧，几年前咧就。有个即系前辈咧，佢就当系中秋贺礼咧，咁啊招呼我哋啲后辈，就送咗一盒俾我食。 你真世界唔系变啦，前辈招呼后辈噶。 系啊，咪即系佢爱锡我哋啊嘛。 前辈 系 啊，即系唔使送中秋礼物俾你哋啦。系前辈俾后辈。 咁嗰阵时我第一次收嘅时候咧，我又同你哋一模一样。哇，咁细粒嘅个柚，因为相对睇平时街市见到咁大个黄揿揿嗰啲咁样咧，你就青色噶嘛，定系黄色噶？好似平时 青色、黄色都有嘅，系啊。咁佢好熟嘅时候，佢变咗。黄色 系啦，我就见到 我以为唔同种嘅添。 啊，都系咯，有，因为佢慢慢嚟噶嘛。 系啦，我就话咁细粒喎，咁得意嘅，但系我话我试下啦，呢、這个好嘢嚟嘅，应该即系我谂个前辈送得噶嘛。跟住剥嚟食嘅时候，我发觉首先唔会好似平时我哋剥嗰啲柚咧，咪剥到咧手指头都甩咧，那个皮好粗厚噶嘛， 系啊系啊， 好难先搣到噶嘛。佢呢个 OK，因为佢相对细粒啊嘛，同埋你摸都摸到佢唔系好厚皮咁样嘅。跟住食落去最紧要系嗰个肉啊！甜啦，好甜啦，同埋真系超多汁咧，绝对唔会平时我哋食嗰啲柚咩，有时咪有啲苦噶嘛，同埋干噶嘛，有机会搣出嚟咧，扯巢皮嘅， 阿妈话生癌症啊， 系啊， 你 生 死嘅，跟住咧， 哇，佢呢个真系好食到咧，啖啖肉咧，全部都系，所以跟住之后咧，咁冇理由，你冇理由再口硬噶嘛，前辈又喂送多盒你啊，咁咪自己去打探咧，佢好在嗰次送嘅时候咧，有埋个盒，我就见到喺个文蛋，咁啊认住呢个商标咁样咧，其实佢有好多系啦，佢有好多分类嘅。就算你去台湾咧，佢都有花莲嘅麻豆文蛋啊，或者有福建里边有唔同嗰啲咧。总之就系呢一只种咧，一定系细细粒嘅。咁今次我老婆咧又订咗一盒翻嚟咧。 系啊，多谢 Winnie 啊，佢头先咧仲啱啱 WhatsApp 咗头先嗰个食用嘅指引嗰张嘢俾我睇。 哦，系咁样啫， 系啊。 我本来同佢讲话，每人送一粒算啦，好唔好？想留翻自己食。佢话唔好啦，边人送一粒咁核突嘅，送两粒啦。 系啊， 牺牲咗自己食少一粒啦，咁啊。 我唔怕，你咪再叫 Winnie 买过咯。 系啊， 送过嚟噶。 系啊， 几巧 还冇次啊。 今年咧就话好多嘅朋友咧都会话咧收少咗一啲咧，同时中秋。都会好多系送节嘅礼物噶嘛，即系譬如月饼又好啊，果篮都好啦。我有好多做 office 嘅朋友咧，佢就话公司今年咧系打算缩皮嘅，直情系唔送嘅。咁平时我都收到啲嘅，睇今年收唔收到咯咁。 哦，系啊，你平时收咗千几蚊嗰啲噶嘛，有埋红酒、连山果噶嘛， 收800几蚊嗰啲咯。 唔知啊，可能冇咧，叫我收埋咧，直接。 但系而家真系多咗人问咧，起码我老婆琴日都问我，佢话喂，入边度有嗰个流斑月饼卖啊？ 哦，系啊， 喂，嗰个我见。見到有好多賣喎， 唔 係 喎，睇邊個牌子啊？ 未係嗰個咯，半個島嗰個咯。 我唔係話流心啊，係流斑月餅啊。 哦， 好大個斑都留低咗嗰個，係啊。 嗰個好難揾咩？嗰個 唔知啊。 好內地好似有好多喎。 係咯，係啊，有啲人都話，不如橫掂都係啦，咪試下咯。 唔係，亦都有人話咧，平時即係最出名嘅就係話半個島嗰邊啊嘛，係咪？我見到咧喺銅鑼灣咧，佢有一個咧鋪頭裡面有得賣嘅。 我仲想話 一棟咁賣嘅好多，即係平時係話一個都難求噶嘛，一盒都揾唔到噶嘛。我求過幾次啊，好多啊有。 咁好啦，以前揸掹頭嘅，而家大家可以即係盡量因為中秋節就可以去消費下啦，係咪、哦？ 不過真係陰公啊，頭先你講嗰個流斑月餅咧，因為內地就大量退貨啦，因為係咯，你都知啦，一個面書原來而家可以毀咗一單生意。咁但係最緊要係咩呢 製造咗環保嘅垃圾啊嘛。 哦，係啊， 因為佢退貨量太龐大咧，佢話香港留班嘅代理咧，佢都話冇辦法啦。 不如你講佢個名咧，新聞嚟噶嘛，你喺度留班咁，人哋都唔知係啲乜嘢。 我留班都唔明咩？如果 真係唔明嘅，其實如果唔知呢單新聞嘅 小班月餅得唔得？ 嚇、啊！ 系啦，小班 ，我觉得几好笑， 小班系教学噶， 系啊，系咯，而家喂，而家真系唔系小班教学啊。佢话由于数量庞大啊，唯一解决办法可能系销毁啊。 系啊，我都睇到呢一个。 唔知系咪因为咧，佢大部分系冰皮嘅关系咧，唔、可以好似平时我哋咪话啲月饼咧，挤过年都得噶嘛。 佢都好多种类嘅，应该有。 但佢主打就係冰皮咯， 主打冰皮啊，可能因為真係冰皮嘅關係咧、大量退貨，可能又 keep 得唔耐咧，因為你冇辦法，有啲就哦，同埋佢話有啲咧訂購翻內地嘅月餅咧，肯定冇得退翻香港， 係 哦，同埋原來冇得退翻香港啊，所以佢話咧有好多就淨係滯留咗喺內地嘅關口嗰啲地方咧，唔知點解佢冇得退回香港喎？ 點解唔退得翻嚟？ 係啊，佢話 因為個衞生檢疫啊。 係啊，佢話唯一嘅解決辦法可能就是銷毀，咁啊真係嘥曬啫。 嗯，係啊，浪費咗好多啊。 真係浪費咗，真係係咯。咁啊，好在我哋呢啲文蛋冇嘢啫。 嗯。 唔知而家切開個月餅裏邊仲會唔會見到紙條啊？ 點攝落去咧？ 幾時會有紙條㗎？ 中秋啊嘛。 中秋嘛，你唔知嘅咩？ 我唔知啊。 点啊！呢、這个古仔你又未听过啊？ 未哦。 你佢就系问佢咧。 你真系未听过呢个古仔？ 我呃你咩？我平时做节目都唔讲大话噶，我唔识咪唔识咯。 唔系讲紧喺呢个水果喺个月饼里面 啊 嘛。 冇、 啊、 你冇听过朱元璋切月饼中秋起以撒达子咩？ 我讲咗七十二次啦， 唔讲啦，唔讲啦，唔讲啦， 系啦，大家知就得啦，系咪？ 外国人啊， 唔系应该话中国太多咧好出名嘅典故，知唔晒咧都合理嘅。 唔合理噶， 呢、這个唔知系 呢个好唔合理。 我咪又问翻两位请教，两位前辈。 厨房工作点样可以做到安全着陆？ 我知道，都一定要安全着陆，用完之后要摆翻去刀架或者刀咗嗰度。 运送热汤嘅时候一定要冚好盖，仲要确保通道无阻，咁就可以安全着陆，唔会录亲人啊嘛。 你都想安全着陆嘅，就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厨房工作仲安全，小心洗得万年传。大家好，我系黄子轩。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嗱，呢輪咧成日都會發生一啲咧類似 IQ 提色嘅即係被捕嘅事件咧。咁而家又要同你玩呢條 IQ 題啦。 好， 今次就唔係翻大陸嘅 IQ 題被捕喎。 啊， 今次係咧翻台灣去台灣，俾人拉咗。 哦， 點解咧？呢個旅客入台灣嘅時候， 哦，好明顯咧，因為帶咗豬啊。 我都估到 係。係啊。 係啦，好啦。 帶一啲不法嘅嘢咯，就係。 仲有咩地方有豬嘅？ 你呢个问题好有问题喎，仲咩叫仲有咩地方有猪嘅？ 因为我哋之前节目都有讲过噶啦，其实好多唔同嘅台湾咧就话咧，即系怕嗰啲咧，即系非洲猪飞瘟添啊，系咪？ 飞瘟啊， 非洲猪瘟，飞瘟咯， 就去到佢哋嗰个地方嗰度，咁所以咧之前咧都会话啦，所有入境嘅朋友严打嘅，咁啊之前我哋节目都有提过香港嘅朋友啦，今次我估系 带咗啲咩入去，所以出事， 唔会系嗰啲猪肉松嗰啲咧，因为嗰啲喺台湾度带 嚟噶嘛。 一定系咧，即系话吓系，佢都有咁。 会唔会系有啲地方系有用猪油去做嘅，都唔得啊？唔系嘅， 猪油佢会再出位啲嘅。其实头先同我哋讲嘅应节嘢好有关系。 月饼， 月饼， 哦， 月饼有猪， 月饼有猪。 月饼 而家咩味都有噶啦，你谂下，如果榴莲味嘅月饼都会出现嘅话，有猪肉味嘅月饼系好合理噶。 嗱， 我而家就咁嘢咧， 我而家就咁讲，你都会觉得月饼有猪，你都 五仁月饼有猪猪火金麻火腿。 系啦，嗱，你都谂一谂啦。 系五仁月饼有金麻火腿咯，系啊，咁咪唔得咯。 因为嗱，佢 跟住佢火腿啫嘛，都唔系猪咁啊， 个名都唔一样。 火腿啫嘛， 火腿啫嘛，你都唔俾入境啊，桂花爷 真系。嗱，佢话咧，真系啊，佢。话九月四号嘅时候咧，就有一个咧内地嘅游客咧，佢带咗四个咧，佢唔止系火腿添啊，睇个细， 哦， 即系火腿都可能学你或者加工咗个样，唔知道变成咗片咁样 啦。金麻火腿咯， 佢而家直情话带咗四个有猪肉馅嘅月饼入境， 哦，其实真系唔出奇嘅，因为咧每一个即各处乡村各处嚟啊，大家嗰个月饼个制造嘅方式嗰啲系家乡制造噶嘛，佢即会有佢哋自己平时嗰条村用开嘅传统材料咁样，有猪肉系好合理嘅嗰一啲嚟。 以前五仁月饼嗰啲系火腿定系试过有肥猪肉添噶？我食嗰只 系咯，咁咪即系一样有猪咯。 系啊，唔系我知道，因为你火腿学你话斋。边个系猪啫？一片一片噶嘛， 系个火腿就一片一片，但系你头先话猪肉就系猪啊。 因为我以前细个老豆买嗰只五仁咧，潮州嗰只真系好难食嘅，佢里边直情系真系肥猪肉嚟噶。 你中意食啫，就唔可以话人哋难食。 咁可唔可以话嗰件衫核突先？ 你可唔可以讲话你个人意见？好， 我觉得系难食噶嘛，真系。咁佢话而家佢冇讲边一款嘅，但系佢就话咧带咗 有猪肉馅嘅月饼。 系啊， 哎呀，咁样中伏，佢咯一心谂住。攞啲即系 同埋都食 嘛， 佢帶好多啊！ 嗱，佢從呢個重量去推算咧，睇你 重量啊， 係啊，佢話咧各自帶咗咧，分別係因為佢有三個遊客都俾人拉咗，一個就帶咗14公斤嘅月餅，就係咪好多 好多盒咯，好多盒 十四公斤嘅月餅，跟住其他嗰啲就正常啲，嗰啲即係0.75公斤啊，2公斤咁上下， 即係一盒嗰啲一盒， 即係我諗盒零兩盒嗰啲咧。但係佢話原來裏邊全部都有咧內地嘅豬肉啊， 係 係啦，咁所以佢話咧，如果佢就即刻提醒大家啦，佢話而家唔係帶月餅犯法，係講緊月餅個餡裏邊。啲成分犯法， 系咪先？嗱，佢而家系拉咗嗰个人啦，定系即系没收咗佢个月饼就得噶啦？ 唔系，佢要罚钱噶， 要罚钱噶， 系啊！佢话咧最新嘅月饼个案咧，一罚要罚几多咧？佢话因为真系重重嘅处罚，你带入月饼，知唔知要罚几钱？ 使唔使 5万蚊台币？ 5万元台币， 唔止 5万元港币， 哦， 5万元港币， 因为可能佢多啊，会唔会啊？即系佢断合计嚟， 唔系，我记得佢哋本身都系重罚噶啦， 系啊，因为佢好唔想仲有呢啲事发生，佢就话啦，如果你带嘅月饼里边不含猪肉咧，系唔会违法嘅。佢话一般消费者咧，其实嘅好容易睇到咧，你嘅月饼里边究竟包唔包含猪肉，只不过佢话咧，而家大家咧冇联想过猪瘟啊，可能你会觉得喂。即系我有人谂要派噶 嘛， 系啦， 熟晒啦， 制成品又收埋喺莲蓉啊、豆沙啊，用攞饼皮包埋噶咯， 混为一团噶啦， 混为一团噶咯，原来都有事噶。 所以上次咪话咯，连杯面啊，唔该你啊，海鲜就 OK 咯。如果你系嗰啲 杯面都唔得， 如果你 有任何 系啊， 脱水猪肉嚟噶， 唔得啊，对唔住，有冇猪字啊？有。 哎呀， 今次火腿冇猪字都唔得啦，你 谂下，猪入火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政府新闻处公布，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将在上午11:15在行政长官办公室地下大堂会见传媒。林郑月娥昨日傍晚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正式撤回修订逃犯条例草案。政府委任2名新成员加入监警会，分别是前教育处处长余黎清平和资深大律师林定国。他表示，有关警方执法行动交由监警会处理，不应另设独立调查委员会。林郑月娥昨日正式宣布撤回修订逃犯条例草案，但重申不会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昨日有份在礼宾府和行政长官会面的立法会议员谢伟俊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撤回是做得太少太迟，但不代表不应该行前一步。他相信绝大部分市民不希望滥炒持续。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杨岳桥认为，对于过去3个月流过血和汗的人来说，所谓让步并不足够。现时市民更加关注警察暴力问题。他说政府早前对5大诉求寸步不让，昨日又愿意让步撤回，反问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是否真是难如登天。他又说监警会没有独立调查权和传召权，加入2位新成员都不会令到制度变好。屯門4间中学有学生在校园附近组成人链，表达对反修例的诉求和声援被捕的学生。一批身穿校服的学生早上上课前戴上口罩，举起5大诉求缺一不可的标语，又高叫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有学校反修例关注组成员表示，是要向其他学生和市民表达对社会的关注，批评政府没有回应诉求，又要求彻查警方的滥权行为。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早上近8点发生3车相撞意外，3人受伤送院。意外涉及的私家车、的士和轻型货车，的士司机轻伤，另外一男一女一度被困，女伤者救出的时候昏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656点，升133点，总成交25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015点，升57点。深证成分指数9,880点，升180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44.8，升3.6；中国平安94蚊，94.15，升1.95；建设银行6.02，升1.3。友邦保险78.8，跌6毫。港交所253.2，升5.2。汇丰控股58蚊，升1毫。招商银行38.45，升1.15。华夏沪深30044.8，升1.1。盈富基金27.55，升2.5。中信证券15.62，升7.8。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4，日元106.69。 瑞士法郎 0.984， 澳元 0.683， 加元 1.322， 新西兰元 0.637， 人民币 7.136， 英镑对美元 1.224， 欧元对美元 1.103。 日经平均指数报 21,131 点，升481点。港金现价报14,490元，比上日收市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3.8美元，卖出1,544.2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西区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管道里面中间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西隧去香港交通回复正常噶。西隧去香港交通回复正常。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只是车多少少啫。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是挤塞啊，龙尾都几长噶，接近观塘码头噶。就是东隧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香港啦，龙尾就接近观塘码头过晒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啦，车龙在市超域道。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同埋城门隧道落斜象山村方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多重功夫锻炼出真功夫，用味道征服众生。咖喱之王泰国马沙曼咖喱。能够登上王者宝座，就连太王都推崇备至。究竟他有乜嘢真材实料？电视纪录片《窗外有蓝天之咖喱太美味》，透视马沙曼咖喱嘅制作同烹调技巧。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政府现正为2019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是啊，今朝早佢一代、二代、三代、四代咁抽啲嘢翻嚟，系啊，呢几年咧，佢咧嘅中秋时节附近嘅时候咧，下啲日子咧，佢都会啊，阿 Winnie 咧都会好细心地咧就买啲嘢俾我哋啊。之前就喺度去学整呢个月饼啦，咁我哋又收到啦，咁啊，今次咧正嚟，哎呀，系有两个好。真係第一次，個人生第一次見到呢、這個文蛋友啊，係啊，咁希望呢人月兩團圓，中秋佳節，大家可以一家人咧開心心食個飯，賞下魚，玩下燈籠，猜下燈米，咁咪開心咯，係咪？我哋有請啊，唔知佢會唔會喺屋企攞翻琴日嗰啲 IQ 題同佢個仔玩下咧嚇？我哋有請曾志豪。 哦。呢、這个 IQ 题咧，就真系唔使特别同佢玩啊！佢琴日已经用佢嘅儿童嘅角度，同我哋调翻转玩咗一轮，好难答到佢嘅 IQ 题。即系总之话说咧，佢有啲曳，我哋又同佢讲话，嗱你再嘈咧就罚你噶啦咁样。咁一个咧就话，嗱我攞衣架打你啰柚，点知佢即刻回嘴话， 唔得嘅，依家我嚟挂衫嘅，唔系打人嘅。嗱，我攞玩具打你噶啦，唔得嘅，玩具唔系我嚟打人，我嚟玩嘅。咁我攞手掌都打到你啰柚噶，唔可以嘅，手系我嚟拖住手嘅，就唔系打人嘅。赢完胜啊！即系遗传阿爸嘅 DNA 太强啦，嗬？即系唯有咁讲啦，系咪？嗱，有啲 DNA 咧，你话遗传咧，喂，都唔系百分百噶，因为咧，即系阿爸同我仔咧，你话最多就即系似啫，始终唔系完全一模一样噶嘛，系咪？佢总有佢自己嘅特性啊，有佢自己唔同嘅即系性格喺里边嘅。咁啊，风景又有冇得百分百去以 DNA 遗传嘅方式去复制嘅咧？吓，嗱。世界各地成日都会有好多人咧就好羡慕噶，哎呀你好你又好啦，如果咧我哋打开个窗口咧就已经可以见到咧巴黎嘅铁塔，你话几咁开心咧？咁于是乎我哋咪曾经有嗰啲咩微缩景区咯，我哋咪有嗰啲翻版嘅景点出现咗咯。嗱而家咧就唔止微缩景区啊，因为咧即系有钱嘅话就唔系微缩噶啦，可以系大规模噶嘛，大系大啦，大连。系啦，我哋即系中国内地啊，大连啊，东北嗰个地方咧，佢话谂住咧就用成70亿港币打造一个咩咧？打造一个占地有成64万平方米，即系大成点啊？即系好大咯！嘿，你睇到64万平方米，直情系一个区域嚟嘅。而家唔系讲紧话一个楼盘啊，或者两条街、三条街咁样，佢讲紧一大片嘅区域，佢谂住将佢变成系一个咧小京都。哦，系冇错，由大连变成小京都。咁喺呢个街道里面会有啲咩呢？会有商店街啦，会有日式别墅啦，会有温泉旅馆啦。咁因为呢，原来根据日本之外电视台报道呢，佢就諗住真係用成差唔多70亿港币呢，就喺大连嗰度呢复制京都啊，开启一条叫做呢金石滩京都风情街，甚至乎咧揾嚟咧日本嘅建筑设计单位咧就合作，咁啊预期咧就会成为一个咧商业地区嚟噶啦吓。第一期工程咧就会2020年咧，即系仲有出年嘅啫，你就可以咧完成咧第一期工程，你就可以望下噶啦。咁咧佢而家咧有个所谓嘅构想图咧，就喺电视度公布咗嘅。嗱，好多嗰啲香港人都好中意去京都噶嘛，清水寺啊，嗰、那个系咪越见街定花见街嗰度，好多人都中意去睇噶嘛。咁咧佢就有望过，佢就话：喂，真系好似、哦。佢话同而家清水寺咧周围嘅嗰个商店街咧就非常之似，咁啊甚至乎咧而家日本咧佢哋有一个协会咧就专门提供嗰啲餐饮业嗰啲咧都话咧有兴趣，就谂住嚟呢个大连嗰度咧就投资，预计咧将会有300到400间嘅商铺咧，嗰啲餐饮啊、住宿啊、京都特产啊、日本传统工艺品咧，通通都会去晒嗰树噶啦。甚至乎咧，佢话喺里边咧，仲会种樱花树啦，有好多都喺日本嗰度订造翻嚟嘅啦，日式别墅啦，最贵嗰套别墅咧，话成1000几万添啊！温泉旅馆咧亦都会有嘅，甚至连员工咧都会着晒和服咧，讲晒日文打招呼咧，就同大家咧再现喺日本嘅呢一个风情里边。好啦，咁你问题就嚟啦，咁如果到佢2020年有第一期落成之后咧？请问如果你有钱，你又有假期，嗱，其实钱唔系好多啫。你而家去日本，又唔系去欧洲，你会选择去京都嘅京都啊，定系去大连嘅京都咧？嗱，呢个问题你唔使俾答案我哋嘅，你可以自己谂下嘅。嗱，我唔知道啊，究竟咧，即系会唔会有机会咧，可以赢到佢嗰个发源地啊？即系如果你有钱嘅话，你会唔会话不如真系去大连个京都会好啲啦？咁样嗱，我啊净系谂起咧。嗰陣時滴滴嚟，咁啊好多地方都有滴滴嚟噶嘛，係咪先？香港又有啊，巴黎又有啊，東京啊，美國啊，好多地方都有滴滴嚟噶嘛，上海都有滴滴嚟。咁嗰陣時大家都寄予厚望噶，哎好咯，可以咧就唔使出國，我哋都直接可以去到呢個國際知名品牌嗰度咧，同米老鼠啊打個招呼啦。咁但係後來發生嘅事係點樣呢？後來你記得啦，滴滴嚟嗰個米老鼠咧，俾人哋唔知搣咗隻手啊，甩咗個頭啊，佢拎個糖果嗰個裝飾出嚟俾人搶曬啊，裏面啲遊客咧有陣時會打嗰啲即係裝扮嗰啲工作人員啊，哦好似全部都唔同曬樣嘅喎，即係個形體就喺度啦，但係個神髓就唔見咗。所以咧，去到最后决胜负嘅咧，可能唔系个硬件啊，可能唔系个建筑物，亦都唔系嗰棵樱花树，可能亦都唔系扮识讲日文嘅嗰、那个即系工作人员，可能去到最后咧，咪就系嗰度嘅文化咯。 可能就真係嗰陣除囉。可能就係你去到京都呢，你知道嗰度真係有幾百年嘅古都京都留低落嚟嘅一種嘅文化底蕴，就唔係攞七十億呢可以 copy 到落去嘅。喂，如果咁容易 copy 嘅话呢，嗰陣时咪话想喺大陆呢复制几个香港㗎嘛，仲要喺全国咁样倒模咁样呢 ,DNA 咁样呢啤出嚟㗎嘛。咁你话吸唔吸到呢？咁我哋梗係希望鼓励，我哋乐于见到呢件事呢係正面发展啦。不过又话抗日嘅成日都话排日嘅，点解间唔时又会讲啲嘢唔同咗嘅？哎，唔好諗呢啲啦，而家人哋有70亿嘅投资喺度，梗係好嘢嚟㗎。我哋拭目以待，2020年嘅时候，我哋一齐去京都（括弧大连）嗰度，哦嗨哟！风头火势，其实佢今日都有咧，除咗有嘢食之外咧，佢都有新礼物想炫耀俾我哋嘅。不过我哋反应咧就唔够积极啫嘛。但其实佢嗰个礼物好应节噶，因为头先佢俾我哋睇佢嗰个礼物嘅时候咧，我话劲哦！最新的雙王連用的雙王就在他的腳上出現了、啊、不是雙王，加上他本身叫黃耀祖，三王半月。我們等阿祖自己炫耀一下他對新禮物有什麼這麼大的名堂先。黃耀王， 喂，這個真的值得炫耀啊，因為我今天穿著對新鞋，其實呢就穿了想穿很久了，但是呢之前日日都落雨，今天見到呢個天氣啊好像就好啲才夠膽穿出街咋。為什麼要隆而重之咁樣穿新鞋？其實買新鞋對我來講都唔係啲咩特別嘅事啊，因為呢對新鞋係我兩個拍檔送俾我㗎，梗係要特別錫住佢啦。 我哋冇份揀㗎，我哋俾錢㗎咋。 咁就做得好囉。最近咧，大家可能喺搭港铁嘅时候咧，都会听到啊，会有特别多唔同嘅广播啊，因为咧社会上面真系有好多唔同嘅事情发生紧啊嘛，系咪？不过喺呢个美国嘅纽约嗰度咧，亦都喺佢哋嘅地铁嗰度咧，多咗一个新嘅广播，而家咧都仲喺度讨论紧嘅，佢哋咧就想加呢个广播，咁可能大家就会谂咯，发生咩事啊？点解要加一个广播嘅咧？佢哋咧就打算可能需要加一个广播咧，就要提醒佢哋所有嘅乘客，就系话上落车嘅时候切勿除下耳机。咩嚟噶？点解会有个咁嘅广播咧？佢话咧唔知点解啊？系咪因为咧可能今年咧个暑假系太热又好啦？大家平时可能啊搭呢个纽约嘅地铁嘅时候咧，或者都已经湿晒啦，所以咧就令到佢哋成日都更新嘅一样嘢，跟住个身体啊吓，更新嘅一样嘢啊吓，就系佢哋嗰个无线蓝牙耳机啊。keep 住咧就跌落去條路軌嗰度，有例子咁講嘅，佢就話咧，喺試過咧有地鐵嘅員工啦，係同一個下晝啦，已經要幫唔同嘅乘客，有六位嘅乘客咧，就喺個路軌度執翻個耳機出嚟，而呢個耳機咧都係生果嗰個牌子嘅無線藍牙耳機嚟嘅，就令到佢哋個班次嚴重受影響啊！你估都估唔到啊，原來係會有咁多人跌呢個藍牙耳機，就令到啊嗰啲班次係會受影響噶，所以咧。他们就会考虑紧啊，系咪要加呢一个嘅广播啊？而另外一个例子就系咁样嘅，就话今年咧都试过有另外一位嘅女乘客啦，因为咧就跌咗呢一个嘅耳机嘅一边，就落咗个路轨度，佢自己咧就即刻走咗去嗰啲超市啊、文具店嗰度啊，就买咗嗰啲咧大力胶纸咧，加一支棍咁样咧，就想咧黐翻住嗰一只嘅耳机，跟住咧就唔使再买过咁样啊嘛，搞到咧有关嘅地铁方面咧都非常之担心啊。哇！你又要自己執，一陣間咧又或者要我哋執，好似咧就影響到嗰、那個延班次啦，亦都有呢個乘客嘅安全嘅問題，佢哋要留意啊。所以佢就話咧，唉，真係好擔心。但我估呢一單新聞咧，唯一唔擔心嘅咧就係呢個生果嘅品牌，因為原來咧計一計啊嚇，佢哋呢一個嘅藍牙耳機咧賣到都好多對啊，而且舊年同埋今年嘅比例嚟講咧，增加咗咧超過一半添啊嚇，所以咧生意就不停。做啦吓，但系就搞到咧纽约啊嘅呢一边嘅地铁咧就头都痕晒咁样啊吓。咁啊呢一排我哋香港其实我哋搭港铁都加咗好多广播啦。啊，唔知道嚟紧会唔会加埋呢一个咧吓？风头火势一年。 啊，我唔好讲嗰啲七个字嗰啲，我会错。就嚟又到中秋节咯，系咪？嗱，中秋节大家都知啦，我哋中国人大时大节嚟噶嘛。呢位拍档佢亦都系一位家庭主妇嚟噶嘛，唔知系咪而家已经要开始准备紧一啲应节嘅嘢咧？问下你先，桂花田。 家中的妈妈已经说不要买月饼了，但她自己买了。哎呀，不要买这样，不要买，她自己都买了。因为家有一老，所以什么都是妈妈搞定了。我这个女儿都是，我都是一个享福坐享其成。哎，辛苦了妈妈。开学咧第四日啦，各位同学仔，你哋适应咗未啊？嗱，上到中学嘅同学咧，嗱已经咧唔需要家长帮佢哋做呢样做嗰样，因为开始大个啦嘛，要自己学习处理啦。但系嗰啲小朋友、小学生咧，就要啲时间适应，同埋咧要爸爸妈妈帮帮手，留意一下佢哋嘅反应啦。因为咧开学咧唔多唔少咧，都会令到啲小朋友有少少唔同程度嘅压力嘅，咁啊可以多了解一下佢哋啦。咁啊，或者跟佢哋咧，即系对，即系望住佢哋，了解佢哋咧，对症下药，先至可以帮到佢哋噶。咁啊，如果发现阿仔阿女精神状态咧唔系太好啦，又唔系好想食嘢，又或者情绪咧嘅起伏都几大嘅时候咧，可以咧俾佢哋即系尝试了解佢哋咩事情先啦，可以俾佢玩下佢哋想玩嘅嘢，轻松下，煮啲佢哋中意食嘅嘢啊，啊，尽量咧即系嗰啲食嘢就唔好刺激啊，或者高脂高盐。咁对佢哋唔好嘅，咁临瞓之前两个钟咧就唔可以俾佢玩得太过兴奋啦，同埋做嘅运动啦，更加唔可以俾电子产品佢哋玩，可以咧同佢哋约法三章嘅，嗱就唔可以咧一刀切唔可完全冇嘅，但系要有啲要求咧先可以俾佢哋玩啲电子产品嘅，因为咧有啲小朋友会喺暑假嘅时间咧，哦妈妈你哎好啦，你玩啦你玩啦，玩嘅时间多咗，但一旦开学冇得玩咧。佢咁會有反效果嘅，一來咧佢哋會唔中意翻學，點解？因為翻咗學就冇得打機喎，原來。二來情緒會即係個會有反彈嘅，咁啊當唔使翻學即係唔使學呢樣學嗰樣嘅時候咧。父母嗱，你咧要同佢倾下偈，讲下咧，同佢分享下哦，学校点啊，而家生活情况点啊，啲同学点啊，同埋多啲赞下学校嗰啲人同埋事，好等小朋友觉得好期待，即系好等佢哋小朋友期待咧，啊、哦，翻学一来可以学嘢咧，又可以同同学玩咁。嗱，除咗之咁样之外咧，喺台湾咧，佢哋咧喺开学日咧，喺未翻学校学嘢之前咧，啊，有警察叔叔喺度啊，诶、哎，喺个警察做咩事啊？咁，佢话警察叔叔。就嚟教小朋友，教啲乜嘢啊？咩咩？点解要佢哋教啊？咁系开学前，佢哋咧就警察咧就去到啲学校附近，咁啊做咩啊？佢哋咧就喺度咧就教小朋友注意交通嘅情况，又教佢哋咧礼让行人，希望咧小朋友咧能够将安全嘅观念咧带翻屋企人，同佢哋屋企人嚟分享交通嘅重要性。因为每年咧开学之后咧，有啲交通意外咧都有啲部分咧都系嚟自小朋友乱冲过马路啊，造成意外嘅。佢哋唔希望呢啲咁嘅事发生啦。咁佢哋有一个叫做护童嘅活动啊，系啦，保护儿童啊，希望佢哋咧即系留意到个交通安全系点样。咁佢仲话啦，其实也可以记住呢五个口诀就得啦。咁呢个五个即系叫做自身安全嘅口诀咧，即系就话啦，要有停、看、转、挥、动咁样。咁希望咧，佢哋咧记住呢五个动作嘅时候咧，就可以安安全全咁样翻学校啦，亦都可以安安全全咁样翻屋企嘅。咁希望咧开学之后咧，各位小朋友啊，你哋都要留意住你哋嘅翻学嘅情况，唔好因为我唔可以迟到啊，我乱冲马路，系交通意外就系咁样造成噶啦。希望开学日大家喺情绪上面同埋交通安全上面都可以开心心、平平安安啦。 喧哗作乐，有个沙滩派对，无问肤色一起浸海水，饮酒介绍，懒理彼此过去，行乐要趁着月圆。谁大笑踢着腿，然后呜，东西开始不记得，为话呜，喜欢感觉刺激，没有先生对我行言，没有。 作浪，这里不分你我，文艺之青一起看烟火。哦，天一光耳目众多，即刻偷偷咬耳朵，月色之中卷进漩涡。 想攞杯雞尾酒出嚟飲兩啖咁樣，馮允謙啊 ，Full Moon Party 係啊！如果要飲雞尾酒其中一個地方嘅話咧，可能咧就可能要去到西班牙 食雞尾包， 係啦， 飲雞尾酒， 好啊， 贏、 yeah. ，好啊，揸埋條雞毛掃。 咁就可以揸住雞毛草都當領先啦，係咪？ 其實可以唔一定要搏落去嘅，都冇啦。係 啦，嗱，如果我頭先話咧，即係你可能你攞住杯雞尾酒嘅話咧，喺個海灘度哇，感受住嗰啲陽光啊、海灘啊，哇，好爽啊！咁樣係咪？我最中意嘅生活啦，係咪？ 誒誒，唔好意思，打岔少少。 跟住佢就進入你嘅生活裏邊啦喎。 我唔想佢進入太多，打岔你少少。喂，你幾時有時間打牌啊？跟住走係咪？ 唔係啊，唔係，因為咧，你講緊呢啲喺沙灘啊，即係譬如。在泳池边成日都见到人揸住杯嘢，哇，好爽好叹咁 样。即我嗰啲咯。 系啊，即系我有一次就真系感受到呢件事咧，跟住话啊，其实都几论尽嘅，因为我啲外国人好中意喺泳池边咧就揸住杯嘢咧，其实倾下偈啊，得闲饮下咁啊。我见到呢啲好多时有啲唔生性嘅咧，啊，从不唔咁跳水跳落泳池， 啲水花就飞落佢个杯嘢度。 系啊，我见到啲外国人咧，即系嗰次喺酒店住嘅时候咧，见到即刻攋 攋。我谂其实最惊。系整烂只杯啊！ 即系啦，因为都唔系好稳妥噶嘛。同埋咧，我见到佢咧，即系见到哎呀好晒啊，想走咧，佢就拿住个打高嗰、那个诶、那个香槟杯咧，就一路喺个泳池嗰度，即系喺啲水里面行。 边个、啊？ 行下个对面。 因为如果你即系可能个水都到个心口啦，咁、 啊、 你咪要拿起只杯。 即系落咗个水池嗰个位度。 系啊系啊， 其实你会有机会去呢啲地方嘅。 你嚟我一阵间，我哋讲酒店话你听。 哇！佢都想同你癫翻晚啊吓。系啊嗱，但系今次讲紧嘅咧就系咧嗱，如果嗱你頭先講嗰啲例子咧，都可能會覺得好掃興啦。咁靚嘅海灘，但如果你唔識游水，其實都好掃興噶嘛，係咪？即係你最多可以浸下浸下， 冇問題噶。 即係你識唔識游水啊？ 我識游啊，但係我唔游啫嘛。 哦，好啊， 系啊，咁啊， 西班牙， 你明嘅点解 嘅？系啦，系啦， 次次着潜水衣咩？孭埋个樽咁样。 所以呢一个咧新嘅发明咧，想介绍俾阿田。 你问你问你问。 平时咧就会有一啲嘅水泡噶嘛，如果大家唔识游水，大家可能会谂起有水袖就 系 一个手个位啦，水泡就揽住条腰咁样啦， 系 咪？今次。如果你就算咩身形都好啊，你想遮到陷嘅话冇问题，因为西班牙有一个艺术家咧设计咗一个叫做哒哒哒哒哒全身式水泡， 全身式， 成件事嗰个样咧就好似 太空人咁咯， 太空人咁样冇错，再加上咧 mix 埋一张浮床嘅感觉，所以咧你系由头笠到落脚嘅，只系得你个面咧系会突咗出嚟接触到阳光嘅啫，可以俾张相大家睇下。 肠仔包里面条肠咁啊， 唔止肠仔包嗰条肠啊，直情系。 根本就是 其實咪就人肉浮床咯， 人 肉浮床咯。 嗱，佢本身咧嗰個設計嘅理念咧幾好嘅，因為有一啲嘅朋友，包括呢一位嘅設計師咧，細個嗰陣時咧患咗一樣嘢叫做光敏症啊，即係話咧佢唔可以 唔見得光啊， 係啦，即係唔 見得光， 係啦， 最適合做卧底。 佢就特別想設計呢一樣嘢咧，就令到啊唔去都有需要嘅朋友又可以同陽光玩遊戲，因為佢用咗嘅物料咧係可以保護到嘅，係啦。但我睇完之後咧，我有一個好大嘅擔心。即如果我哋呢 上水 咧，盡盡嘅係啦，點上水？同埋如果唔小心啊，你落水嗰陣時，因為淨係得個面啊係見陽光嘅啫嘛，你趴咗落個水嗰陣時 咧，反唔到， 你成個浮床咁，你反唔翻轉頭嘅話，咪浸死咯。 我建議佢應該向我哋祖國購買全新式面堅尼，咁你咪可以， 但面堅尼 化到水喎，你咩水泡咪得咯？佢最緊要遮住自己個光敏症啫嘛。 上证综合指数3006点，升49点；深证成分指数9857点，升156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43.8，升2.6；中国平安93.55，升1.35；建设银行6.01，升1.2；友邦保险78.9，跌4.5；港交所249.6，升0.6。华夏沪深300.45，升8毫；汇丰控股57.85，跌5仙；招商银行38.3，升1蚊；盈富基金27.4，啱啱跳咗系27.5，升2毫；中信证券15.6，升7.6。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841，英镑9.6，瑞士法郎7.97，澳元5.347，加元1点，加元系5.931。新西兰元4.998，欧元8.6484，每百日元对港元7.3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973。日经平均指数报21,131点，升481点。港金现价报14,490蚊，比上日收市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4.26美元，卖出1,544.5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咧交通好翻好多啦，只系近收费广场多车多。路面方面喺九龙观塘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大业街咧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上怡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城门隧道落斜象山村方向屯门。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啦，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社区政策多面体。 今天我们请到拓展公共空间的顾问陈建文 Kenny。 屯门公园为什么好像似乎有很多表演者好像不受欢迎呢？去使用一个公共空间，大前提是要尊重所有在公共空间里面的其他使用者。我们经常说有人的地方就是有公共空间的，人才是整个公共空间的灵魂。 上网重温节目 cibs.ithk.hk。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喂，睇住啊！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厨房工作点样可以做到安全着陆？ 我知道，都一定要安全着陆，用完之后要摆翻去刀架或者刀咗嗰度。 运送热汤嘅时候一定要冚好盖，仲要确保通道无阻，咁就可以安全着陆，唔会录亲人啊嘛。 你都想安全着陆嘅，就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厨房工作仲安全，小心驶得万年船。大家好，我系黄子轩。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风骚 快活人。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我哋新聞預告下，我哋呢一個這麼近那麼遠，盡量完啲附近之，你唔係未去過下？我哋今日嘅主題係乜嘢？ 要預告下， 好好、啊， 呢個都幾熱門嘅，因為呢、這、一個、啊，因為今日咧，我哋就會講下我哋香港嘅酒店啊嚇。嗱，理應咧，我哋如果話酒店嘅話，應該大家就去旅行嗰陣時咧，先至會即係要揾㗎，係咪？ 冇錯。 但係而家大家都知啦，即係阿田來唔少，我都會嘅，就是、香港揾下酒店住。尤其是而家成日話咧嗰啲咩酒店嗰、那個 越來越、啊、 入住率咁低啊，振興啊香港嘅消費啊嘛，所以如果咧，我哋嘅聽眾們咧，你哋都有去過香港唔同嘅酒店，你覺得喂呢間平，喂呢間抵，呢間正咁樣， 呢間特色嘢，呢間優惠好咁樣， 呢間多鏡嘅咁樣，係咪？ 係 啦，照得大家 多鏡多鏡， 係啊， 係啊，邊個最靚？ 邊個角度影得最靚？ 喂，呢個都緊要㗎，即係你靚嘅話，你可以打卡影相啊嘛。 其實我應該住呢個酒店喺香港嘅次數應該係多過曬你哋 嘅。你住嘅日數多嘅， 係啊。我款式都揀得唔少噶啦，已經 款式都揀得唔少。我自己都有一啲可以提供嘅、 啊， 我提供嗰啲咧就邊度係嗰啲有靚嘅泳池啊， 係啊，係 邊度啲 cocktail 好飲啊，邊度酒店嗰個房或者嗰啲 最咩名你屋企 好食啊，嗰啲咁樣咧，一陣間可以推介一下。 係啊，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88啦，又或者係網上留言咧，同你分享一下都無人歡迎噶。 係 啊，其實可能係師兄祠堂佢哋呢輪住得最多， 係咯、 啊，因為佢哋個環。直情就是住香港的酒店啫，系啊，真系啊， 系啊，子维你哋都可以打嚟嘅1872388， 可能佢啱啱就喺个酒店嗰度咧，就啱啱 morning call 醒咗， 啱啱游完水，哎呀，跟住 边个嗌我，边个嗌我， 都几好笑啊！如果佢哋打嚟嘅话，好啊，好啊，好啊，好嗱，睇咗个报道，我估两位应该就唔关你哋事嘅，你哋算唔算系路痴啊？ 我系嘅，有时我有时会路痴噶。我老婆好嬲我嘅，成日都， 所以系 佢嬲你系梗噶啦，曾志豪。 佢嬲我嘅系梗噶啦，但系冇理由嬲我路痴噶嘛，因为佢本身都路痴噶嘛。 即系50步唔好少100步啊。 系咯。 我会即系咁样嘅，喺唔同嘅岗位咧，就可能会唔同嘅。譬如你揸住喺架车度咧，你系个司机咧， 系。 咁你有时真系唔知点解咧，坐咗喺个司机位度，你可以无端端变咗路痴噶。 吓。 但系坐喺隔篱嗰个位咧，就好清晰噶咯咁。 但系有阵时，就算隔篱嗰个好清晰，佢表达得唔好嘅话咧，都会令到揸紧车嗰个好火噶嘛。 唔系我嗰个路痴嘅情况咧，其实就唔需要去到条路出边噶。 系。 我试过喺商场里边咧， 即系迷路嘅。 唔系即系最简单就系，譬如你第一次去个商场咧，你未去过。去厕所噶嘛？咁你终于揾到个厕所喺边度啦？咁咧，我试过有一次入到个厕所度咧，佢转咗两个弯先入到去嘅。咁照计，你 翻唔到出嚟， 系啦，你沿路出嚟好易嘅啫嘛。你边个角度入嚟，边个角度出咯？我明明入咗嚟，我见住个牌子，哦，厕所屙完啦。出嚟嘅时候，我话 啊，左定右， 左定右咧， 系啦， 好似喺右，跟住一行出去，行下行下，直情行到人哋个厨房嗰度，即系嗰啲酒楼食少嘅厨房咧，远到咧，跟住咧，再唔系咧，就明明咧，可能成喺酒楼食饭，佢明明望到你咧，应该系由左手边咧就入厕所，点知见翻你？入翻嚟个餐厅嘅时候，你直情喺个唔知大西北嘅走廊度咧打车翻嚟嘅，点解你会喺嗰个方位出嚟？我唔知道啊，我所以个厕所度一出就已经嚟咗嗰度啦，咁样沿路出唔翻嚟啊，出即系你不能够沿路折返啊！ 而家嘅商场去厕所系容易荡失路嘅，所以呢一个报道咧就揾咗啊，佢就个标题系咁写嘅：路痴的 17个绝望瞬间。 哎呀， 即系你去到呢一个位置，你大家有冇共鸣？有冇经历过吓？ 喂，唔系，而家有啲商场嘅好啲嘅啦，咁咧佢会指示翻咧商场嗰条路咧，即系话俾你一出门口，你系转左手边就系行出商场噶啦，咁样咯，就唔会俾你去到人哋嘅厨房咯。 但有时大家都会错噶，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可以几有共鸣嘅。例如你去到一个大啲嘅超级市场， 系 你 系 会喺超级市场入边度荡失路？ 超级香港嘅超级市场又未荡到失路嘅， 有啲都好大噶，有啲都容易荡失路。 你系永远揾唔到嗰个叫做收银咯， 收费处， 你永远揾唔到收银就系嘅。可能你兜嚟兜去，哇，喂，个 cashier 喺边度啊？究竟真系？ 咪有啲咧，即系譬如有啲百货公司，佢超市连商场，即系连埋佢哋嗰啲买其他日用品嗰啲咧，咁嗰啲就可能会啦。 我想举例九龙城嗰个， 我就想讲嗰个， 系啊， 有一瓶嗰个， 唔系啊，唔系嗰个九龙城， 九龙城， 因为九龙城咧，佢有个嗰个咩 on 嗰个嚟噶， 系啊， 佢咧 Leon 佢最麻烦嘅地方咧就系佢一层一层嘅扶手电梯，譬如我泊车，我泊咗喺唔知六楼嗰个停车场，咁如果你唔搭电梯咧，你唔搭 lift 咧，你就搭嗰扶手电梯咧，佢唔知上到四楼嘅时候咧， 我知你讲咩，我上个礼拜试咗一次， 佢就可以咧俾你 直通 入咗去嗰个日资百货里边嗰个位，咁我开头谂住咁应该由嗰度再搵个出口再上五楼六楼咪好易咯， 系啊， 哇，搵到我咧，我喺嗰度直情迷路，我话冇理由噶，唔通嚟到呢一层已经冇 lift 上嘅？ 咩啊？佢嗰条好直通几层嗰条 系噶，你入到去断开咗噶，有啊，我试过两次都系咁样噶。 你下次跟我路啦，系。 你点同啫？你喺嗰度留低咗几多张 coupon 先得噶？ 唔系攞咗几多张 coupon？ 真系会，真系会。 嗱会嘅，商场会啦，亦都有阵时咧，你遇到一个路痴咧，可能你会问佢噶嘛。啊！你荡失路啊！咁你而家身边喺边啊？嗰、那个路痴咧就会答，佢会答啲咩咧？我觉得呢个答案几好嘅。呢度啊， 咪厕所咯。 有啲唔系，未必一定系商场噶嘛，未必一定系商场 咯。我隔篱有架红色车咯。 系啦，嗱就答呢啲。呢度啊有啲黑咯，隔篱有树同埋有车咯。其实真系会令你呕血嘅。喂，但系呢一啲真系会经常发生噶。跟住你就会忍唔住就会讲噶啦。咁究竟你而家喺边啊？你揾一个地方你企喺度，我嚟接你啦咁样。 咁我咪企咗喺度咯，我咪侧边有架。红色车咯， 就揾到你啦，咁样系咪？即一世咧，大家都会喺度就记住呢啲嘅。 唔得唔得，你唔可以就咁讲啊！你应该即教翻一啲咧，就讲呢啲嘢嘅人咧，话俾人哋听点样嚟救你，或者点样嚟揾你啊！你一定要讲。 佢慌张咗啦，嗰一刻佢未必可以答到你 的。咩啊？你起码望到有啲咩叫便利店就好，你都讲一间有啲咩铺头啊？ 其实你话便利店嘅话，人哋都会火噶。香港一条街有七间便利店噶嘛，系咪先？ 咁但系街名。是一定有的嘛。 我上次呢亲身经历呢我就是泊了一架车在我就记得呢我是泊了一架车。 他真的是路痴路痴 的经验。不 听我泊了一架车在警察总部后面。 是。 因为我唯一认得的建筑物就是那里我泊了后面。咁跟住咧，佢就有个内街位，我就泊低咗喺度。咁跟住我攞车嘅时候咧，行唔到啦嘛，我就截的士啦。我就谂住同司机讲咧，咁我上的士之前，我已经谂定啊，点话俾佢听我喺边度好咧？ 嗱，你有另外一个咧，就系讲同的士司机讲路名嘅。 咁我就同佢讲，我就话嗱，司机嗱，我咧就揾到 Google Map 嘅， 系 我喺警察总部后边嗰条街，你知喺边度？佢就话。你系咪讲紧告士打道啊？跟住我话告士打道，但系佢内街边条内街啊？芬利街啊？咩街？ 佢又好专业啊！ 咁我就呆咗啦。我话唔系，等阵先。但系嗰度有个凹位咧，我啲形容开始话你里边有个凹位、啊，即系边度啊？嗱，再向前就系红棉道咯、啊，全部都九唔搭八嗰啲咧。 司机就会话你过咗嘅话，你去咗金钟，你冇得翻转头噶啦，咁样。 唔系啦，我兜翻落嚟。唔系问题系，即系警察总部系有东南西北面噶嘛？ 因为佢四。后边都有 嘛，我就记得话后边咧，我话 边边系后 边 啦， 边后边定西边嘅后边咧咁。 佢话你系咪芬利街啊，军器厂街、啊？我话唔多似，好似冇见到呢啲名、啊。总之一个凹位啦，啲路痴咧，佢就 系 记住自己嗰个特征咧， 完全 系凹位啊！嗱，再向前就唔知边度咧，哇，激死佢！ 呢一个咧系其中一个热门嘅搜寻嚟嘅， 佢就话个司机大佬可以打我嚟分享呢件事情，真系好遭殃嘅。 最后揾到啊， 系啊， 最后揾到啊， 佢就话咧。 个 Google Map 俾佢啫嘛。 总之每一次你讲街名嗰阵时，如果喺个即系阿司机大佬，你同阿司机就会问你咁，通常即系头先你嗰个例子，系咪军器厂街啊？系咪分别街啊？跟住你就会好惊噶啦，唔好讲街名啊，嗰度咯，你讲街名我唔认得噶，可能你讲个公司名，又或者你讲嗰个商场名嘅话咧，佢会帮到，但跟住司机就会拗头咯，吓、啊？嗰間公你講個公司名可能可以喺十二樓嘅喎，邊度知啫？係咪？又或者嗰個商場佢哋真係立體噶嘛？係咪？四邊都有噶嘛？可以爭好遠嘅喎，咁樣。 東南西北前後左右都唔同噶嘛。 我上次聽嗰個的士大佬佢嘅分享咧，佢就係同我講，佢就話有好多人咧。佢就將自己好熟嘅大廈名就當成係全世界嘅座標， 你冇理由唔知㗎，係 啦， 係 咪？即係如果打個比喻咧，佢覺得自己樓下嗰棟咧發強大廈，就等於好似人哋嗰啲咧咩帝國大廈咁樣，個個都知嘅。不過佢講咗好多次㗎啦，佢話嗰啲乘客成日同我話發強大廈喎，邊度發強大廈？發強大廈，我司機 長沙環道啊，你唔識 係嘛？佢連長沙環道都冇 講到，長沙環道咁長，其實你講個長沙環道都會令人哋火㗎。 系啊，真系 都已经改到街道名啦，咁都有几号啊，系咪先？你一至十号同埋190几号嗰啲坐揸好远噶嘛？ 冇错冇错，系 嗱，另外一个咧会令你绝望嘅瞬间咧，就头先阿豪仔讲嗰种啦，喺个商场入边度，当你行出咗间铺头嘅时候，你会好自信地，我向呢个方向行啊嘛，但系你永远都系反方向行咗嘅， 唔知点解 呢个就系权威性出错嘅。 唔系咁唔紧要，即系你知道行下唔对路，咦？点解咁样嘅？咁你就知道，即系你自己行错。方向啊！ 另外一个咧就系咧就系话唔识咗路啦，我唔知喺边 啊， 即系唔识路啦，咁你就打电话问人啦。 识咗路， 我识咗路 啦。我想讲荡失咗路，系啦，荡失咗路嘅时候咧， 连我都喺度问咩叫唔识咗路。 系啦，有阵时咧，即系自己要人哋去救你咧，你自己都会谂噶嘛，人哋就会话嗱，你嘅企喺呢一度， 你唔好喐， 系你唔好喐，我嚟接你啦咁。但系你个心底会系好嘅，你会系想。得啦，我應該知道係邊個方向，我向住你嗰個方向行嚟迎你啊咁樣，但係永遠喺嗰陣時咧，你就會越行越遠嘅， 就向左走向右走啦，變咗 完全係啦，向左走向右走向就。哇！讲咩？ 向右走啊！你 向左走，向右走都有。 系啦，嗱，另外一个咧，大家死落，我揿咗个广告度添， 迷咗路咯。你喺网页里边迷路咯。 系啦，唔系呢个情况系真系会好多时咧，嗰啲左右不分嗰啲朋友咧系更加严重嘅。佢会 左右不分，你会遇到另一个， 即系阿祖嗰啲咩？ 系啦，我唔识，但系我方向我会认到，我路我系唔会认错嘅。但系有一啲人咧，你就算揸住个。个 map 啦，我系揸住个 Google Map 咁样啦吓，佢咪已经会显示咗你向住边一个方向行噶。佢话你有冇见过喺街度有人揸住个 Google Map 就谂住认路啦，但系搵唔到究竟个方向喺边，喺条街度自转。 有啊，我有试过，我有试过几次。 有，因为佢咧成日都定唔到我哋个位置啊。究竟你转咗系我系向住我定向住？系搵唔到噶。 即系我成日咧会揩到咧，你想知道究竟而家我系向紧弥敦道边个方向咧？我就会望住 Google Map， 譬如佢写住嗱恒生银行喺右手边，但咦左手 系汇丰喎咁样， 将自己转翻。右手边嗰个位先， 个罗庚咁 系啦，你真系同麦玲玲冇分别嗰一刻，你就会揾啦。哦，恒生要喺自己右手边，你就将个人肉咧自己转转转。好啦，而家我右手边咯，咦？搞错啊！我转到右手边，我转咗自己拧翻去第二度，跟住就好痛苦咁样周围行。 系呢个真嘅，因为佢咧有时都好无定向嘅。究竟我哋点样跟住佢咧？尤其是喺海外咧，即系喺我试过喺台湾咧，个个啲同即系我同啲同一齐玩，个个揸住喂。嗰唔係喎，向前喎，唔係喎，我呢個話向左喎，呢個又向右，大家都喺嗰個點嗰度去揾一個目的地嘅， 因為大家向住個方向唔一樣啊。嗱，講到一點啊，佢就話咧，尤其是你去到外國嗰陣時，其實而家嗰啲地圖已經可以幫你點到點，話俾你知嗱，你要向前行三個路口啦，跟住轉右啊，各樣嘢咁啦。明明地圖咧都顯示埋噶啦。五分钟嘅路程，最终你行咗半粒钟， 点解咧？ 系啦，点解咧？ 即系有弯唔到路咯，有弯你唔转咯，你喺嗰度 skip 咗，即系 哎呀，又 过 咗啦， 街头啦， 跟住佢就会弹咗另外一条咧可以行到嘅路线俾你咁样噶嘛。 如果系揸车会系咁咯，行路会好啲嘅， 系行路会好啲嘅。 但系有时佢会好蠢噶，即系明明系一条好短嘅咧，你明明打斜行到去咧，佢系硬系要你。 一個直覺咧，你就會長咗好多腦噶啦。 所以都要用啲腦筋咧去分析佢嘅。如果唔係咧，就會得到呢個老痴嘅絕望瞬間。 我覺得如果對老痴嚟講咧，唯一救到自己，因為你改唔到噶啦嘛，你嘅 DNA 係認唔到路就認唔到。 呢個真係冇得強化。 唯一救自己咧，真係你記住幾個咧，真係好著名嘅地標咯。 係， 我覺得呢個係最幫到你嘅，因為咧，譬如我唔熟中環啲路咧，我每次問人哋，譬如話。中環你話咩地方啊？跟住我就係啊，譬如舉例佢話置地先算啦。可能我連置地嗰、那個即係 邊度都唔知道， 因為好少去咧，我就永遠用自己識嗰個方位，我就問佢。近唔近蘭桂坊嘅？ 係啦，即係用自己嘅喺裏面。 如果由蘭桂坊出發嘅，大概幾遠啊？咁樣咧，即係冇辦法啊！你得嗰個概念你識嘅話咧，你就應該不停。譬如旺角，如果你唔熟嘅，你咪不停問啦。話佢同朗豪坊咩距離啊？好遠㗎，原來離朗豪坊，咁我唔去啦。咁樣 跟住你又會話嘅咯，朗豪坊嘅前面定後面啊？跟住就話邊係前面，邊係後面啊，大佬。 咪真係要啊！記住個地標。不過如果你嘅地標真係記得太遠嘅話咧，就真係唔掂啊！真係明明去香港。到你广播到有几远啊？可以迷到见到王菲咁就好啦， 迷得好啊！ 有冇条王菲嘅迷路之路系嘛？ 系啊， 跟住佢 嘅吓，王菲嘅迷路吓。 好嗱，我哋大家咧都饮过嗰啲叫做台湾嗰啲叫做珍珠奶茶嗰啲饮品啦， 有。 你哋都去过啲咖啡店里面饮嗰啲奶茶啦， 有 系咪？嗱，除咗佢哋嗰个 欢迎光临 玻璃杯瓦杯啦，系啊，即系你现场饮嘅时候，佢会俾个杯你噶嘛。 胶杯咯， 都系用纸杯多嘅，佢好少都咩？ 都系，因为嗰阵时佢要戳下嗰啲咁样咧。 啊，系啦，系啦，嗱嗱，胶杯又好，纸杯都好，对佢有冇信心？ 对佢，对个佢系边个佢？ 即系惊穿窿啊！ 个杯。 哦，应该有百分百信心。 胶杯或者纸杯， 我不嬲当佢系安全杯咁样， 系嘛？我又未试过，即系饮珍珠奶茶咁多年，未试过见佢即系滴水不漏， 未 穿 嘅喎，真系 未穿过啊，未滴过添啊，真系。 嗱，好啦，嗱，即系珍珠奶茶嗰个冇啦。咁譬如嗰啲纸杯咧，饮咖啡嗰个纸杯， 咁嗰啲就唔得啦。试过好多次嘅， 系啊， 个底会溶嘅。特别系兜巴星嗰啲就冇事嘅，但系有阵时其他嗰啲咧，我真系试过佢个纸杯嗰个位咧，你笃两下柠檬咧，吓溶咗嘅，点解会？ 系啊， 会啊，我买外卖翻嚟嗰啲纸杯咧，最后个底咧系溶溶烂烂咁样噶啦，已经 渗鬼晒出嚟，我未试过嘅。 有冇谂过 点解啊？ 你嗰个笃得烂嗰个纸杯 系先系最好嘅杯， 唔系啊， 因为佢系可分解嘅。 又唔係，佢可分解又好喎、啊， 係比嚿檸檬乸用咗嘅。 咁有冇諗過用 得幾？唔係， 你有冇諗過嗰個杯用得幾次，咁咪薄咗咯 ？Oh no！ 唔係啊嘛， 真啊嘛， 紙杯重用， 嗯，環保啊嘛。系咪而家兴环保噶嘛？ 喂，但如果你调翻转头嚟谂，佢真系有洗干净咗嘅话，你又唔 边个话佢有洗干净？ 即系如果佢系有洗，即系洗有洗过嘅话， 系啊，你觉得佢嘅干净程度系啲咩？ 不过好在我嗌亲都系柠檬茶咯，咁柠檬杀菌噶嘛，佢有酸性咪拿走晒啲细菌咯，我安全。 哦， 咁你以后食咩之前你食个柠檬啦，我用完嗰只叉俾你咪得咯。 如果 加保啊，洗都唔使洗。 如果加埋可乐嘅话， 杀菌系咪？ 加埋可乐有嗰啲二氧化碳啊、三氧化氢嗰啲啊，仲安全啊。 啊 ，OK， 诶嗱，总之咧，总之就系话咧，而家咧喺外地有一个铺头，系间 cafe 嚟嘅，咁佢哋咧就 系 用嗰啲叫环保纸杯，系啦，环保纸杯嘅时候咧，咁即系唔系，即系佢咧就将啲垃圾咧，即系啲人饮完之后咪掉垃圾咁样，佢有个 CCTV 影住佢员工，即系嗰个 counter 嗰度咧，即系你攞嘢饮嗰度咧，影住佢后面嘅员工就喺个垃圾桶攞拖咗嗰桶垃圾桶入佢脚嘅后边嘅时候，有另一个阿姐姐就喺度逐只杯掹走，六只杯掹翻出嚟，逐只杯掹翻出嚟， 有冇将饮剩嘅倒埋出嚟，然后再将佢 refill 成为咗 espresso 精华一。杯一個 shot， 咁樣 咁 咪 回收埋， 好有畫面啊！想你講 得，畫面一半杯剩咧，加埋落去啦，係咪？ 會唔會咁樣？ 唔係唔環保啊嘛，咁啊嘛。 见到个镜头咧，吓亲嗰啲食吓亲啲市民啦。佢话两分几钟见到个阿姐真系执翻啲杯翻嚟咧， 有冇洗啊？ 另外阿姐就喺度冲洗啦，冲洗啫，佢只系，因为嗰啲真系胶杯同埋啲纸杯咧，冲洗嘅就， 因为你再洗就烂 噶啦。一定系小店嚟噶，我想问。 我唔知佢，有几十间分店噶都。 哇，可能系几十间分店嘅小店啦。 呢个都真系几呕心啊！呢个都 真系呕心啊！啲人哇，点可能咁？佢即时咧嗰间铺头停业三日啦，兼且强烈谴责，作出道歉咯，向各位顾客。 咁呢个故事教训你，下次都系买熱檸茶最好啦，檸檬殺菌嘅，我又要再強調， 拉 咗啲細菌，再加埋啲可樂嘅話咧，雙得益彰啊！聽新聞啦。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11: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寻日宣布委任前高官余黎青平加入监警会。余黎青平喺一个电台节目话，听到公众清晰嘅诉求。佢话根据过往嘅事例，例如六七暴动、割拍事件，亦都系事件平息之后先至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目前事态仍然持續和有升級的跡象，認為在這種情況之下獨立調查非常困難。至於監警會進行調查是否不排除可以進行獨立調查，他說相信政府日後可作考慮。被問到監警會並沒有傳召證人等權力，余黎青平認同可能有障礙。他說如果有獨立調查會更好，不過監警會主席梁定邦是資深法律界人士，認為對方會就監警會的職能做到最盡為止。英皇書院一批學生和校友在學校外組成人鏈，抗議校方拒絕讓因為反修例事件罷課的學生在校內集會。現場所見有大約150人參與，部分參加者戴上口罩或者以寫著良知的貼紙遮蓋右眼。 有參與行動的中四學生說，早前校內有一幅連龍門被校方禁止，罷課期間校方亦都有記下學生的學號，擔心會將名單呈交教育局和被追究。英皇書院校長鄧啟澤回應說，校方不希望將政治議題帶入學校，但不會反對學生在校內和課堂討論議題。今日參與人鏈行動的學生，校方不會處分。他又說，沒有收到學生在開學之後要求罷課，否認有記低罷課學生的名單，亦都沒有將名單呈交教育局。對於連龍牆的處理，鄧啟澤說，因為校規本身不容許張貼告示，校方會同學生保持溝通。國務院副總理劉鶴應約同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財長魯欽通話，雙方同意新一輪經貿高級別磋商下個月初在美國華盛頓舉行，之前保持密切溝通，採取實際行動為磋商創造良好條件。較早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會見傳媒的時候提及貿易戰，他說若果不打貿易戰，美股會比現時高，但是重申自己是不得不同中國抗衡。他說不希望同中方討論中國電信設備商華為被美國列為黑名單的問題，因為涉及國家安全。又說華為令到美國軍方和情報機關感到擔憂，美方目前沒有和華為做生意。美國國家颶風中心預測，颶風多利安將在當地星期五接近美國東岸，會帶來危及生命的風暴潮，預料多個地方會出現水浸，當局要求超過100萬人疏散。已經減弱為二級颶風的多利安，目前以五級颶風強度登陸巴哈馬，死亡人數增加到最少20人。北部地區大量房屋損毀，很多街道被洪水淹浸，陸上堆滿擱淺的船隻。紅十字會發言人說，在受災嚴重的大亞巴科島和大巴哈馬島，總共有四成半的房屋受到嚴重破壞或者摧毀。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偏東風。展望聽日驟雨減少，週末期間大致天晴。室外氣温27度，相對濕度93%。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622点，升98点，总成交36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002点，升45点。深证成分指数9,848点，升148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44蚊，升2.8；中国平安93.65，升1.45；建设银行6蚊，升1；友邦保險78.95跌4.5；港交所249.4升4；華夏滬深344.5升8毫；匯豐控股57.8跌1毫；招商銀行38.4升1；盈富基金27.5升2毫；中信證券15.6升7.6。美元對其他貨幣現價，港元7.84，日元106.67，瑞士法郎0.984，澳元0.682，加元1.322，新西兰元0.638，人民币7.134，英镑兑美元1.224，欧元兑美元1.103。日经平均指数报21,131点，升481点。港金现价报14,490蚊，比上日收市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5.59美元，卖出1,545.97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半春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梅树坑噶，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半春园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咧排到梅树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 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回去红棉路就挤塞，排回去告士打道，影响到告士打道西行向中环，龙尾就市超域道。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就比较车多，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一段都是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和城门隧道落斜、象山村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受药物影响而未能够妥当控制车辆是违法的，可被判监、罚款和停牌。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厨房工作点样可以做到安全着陆？ 我知道，都一定要安全着陆，用完之后要摆翻去刀架或者刀咗嗰度。 运送热汤嘅时候一定要冚好盖，仲要确保通道无阻，咁就可以安全着陆，唔会录亲人啊嘛。 你都想安全着陆嘅，就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厨房工作仲安全，小心驶得万年船。大家好，我系黄子轩。 清晨的太阳，新鲜出炉菠萝包的香气， 我们匆匆忙忙赶着翻学翻工，路上听到电车的叮叮声，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轮在熟悉的维港穿梭，眼前一片灿烂的灯光， 这里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的家，珍惜香港这个家。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呼吁电话，呼吁电话，1872388，1872388，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㗎，希望大家打嚟讲下。 係呀，我哋香港啊，你有住过特色嘅酒店嘅，你讲个酒店房又得啦，酒店里面有啲咩特别嘅设施啊都可以㗎。 係呀，咁啊，因为呢即係而家啲酒店开即係叫平咗少少啦，咁大家可以即係趁住星期六日呢去住返三日两夜呢其实都 OK 㗎。 我尤其是想要一啲呢，如果大家已经话哇咁平啊，我住咗喇喎，即係最近呢你有自己呢个亲身经历嘅话咧，就话喂，横掂咁平，不如住两日啦，又试咗咯，咁个效果系如何嘅咧？ 又或者讲下啲服务式酒店嗰啲啊，即系好似曾祖之前住嗰啲咧，都冇房喎，系咪啊？系咪多咗啊？系咯 ，OK， 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网上留言都冇人欢迎 ，fax 号码23396453都等紧大家嘅。 好娱乐。 悠闲地家中听广播，用过晚餐安心赶功课。 开学呢几日，唔知道各位家长有冇发觉自己小朋友，又系一年嘅成长。究竟呢一年你觉得佢嘅变化大唔大呢？呢个暑假又过成点呢？ 其实将你一般已不错。 可能各位家长对小朋友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好难再当佢是一个小朋友㗎喇。因为呢个暑假可能令到整个香港都急速咁样去成长。你会喺呢几日见到大量嘅视频片段，可能系唔同学校嘅开学礼，无论你赞唔赞成佢哋嗰种做法呢，你都会知道喂，佢哋真系有自己嘅諗法㗎喇。 抬头云巨天，问那一方有落雨， 他们未必是你想他唱什么歌他就会跟着你的指挥棒起舞， 他们可能会喜欢唱自己代表到自己心声的一些的歌曲，你未必需要当他是离经叛道的，或者你可以嘴角含笑，因为你知道是少年通常都是会比较反叛的。我个仔啊仲细，咁啊幼稚园啫，咁啊佢开学嘅时候咧，我都发觉啊，仲可唔可以当佢系好似旧年嘅小朋友咁样咧？然后你发现都仲可以嘅，但系佢亦都好争气咁样咧，佢会有好多成长。嗱，我觉得呢个成长嘅过程咧，都会令到你，如果你曾经系一个好担心嘅家长咧，你可以放心。譬如我都同我啲拍档讲话，哇！佢而家翻到嚟屋企咧，佢突然间话俾你听，佢识得想自己接衫啊，佢识得自己除衫除校服，然后将佢接埋。嗱，可能好多人咧都会话，唔系话你个仔咁慢嘅，我仔啊可能唔知几多岁啊，佢就已经自己接底裤噶啦。嗱，呢啲真系冇所谓嘅，学习进度有快有慢，有前有后，但系最紧要系咩？最紧要系有心唔怕迟，识自己接啊！虽然佢有阵时咧，为咗表现佢接衫嘅技能咧，就喺佢已经好闷水，仲未出到门口嗰一分钟，佢都仲系要爬上张床度话：我要自己接被。阿仔，其实嗰下个校车接紧你嘅，不如你快啲出门口先啦。同埋咧，我唔知道系咪水到渠成咧，真系未到时候，你唔好逼佢。譬如咧，即系你知啦，你例牌都会俾佢即系上啲兴趣班咧。咁啊，我好记得噶，嗰阵时俾佢上嗰个英文兴趣班咧，每一次放学问佢：你今日学啲咩？佢每次净系答我搞乱当，系每次都系答呢个答案。喂，真系佢由学头学即系学期头啊，答到学期尾咧，佢好坚持噶。每一次我接佢，我已经系去到放弃嘅状态。我话。阿仔啊，今日学啲咩？搞乱档，真系一年十二个月，个个月都搞乱档啊！搞乱档得嚟，佢又有功课做嘅，咁啊算啦。其实都放弃咗，因为点解咧？即系唔使咁早咧，就要逼个僆仔咧交代佢啲学习进度，因为仲细咧。我成日都觉得你可以俾佢当系感受下、吸收下，其实 O K 嘅。但系终于都有回报啦。 其实像你一般已不错。 琴日打开佢嗰份功课簿，即系嗰啲兴趣班咧都有啲功课簿噶嘛。打开嘅时候咧吓一跳，我同我老婆望住话，个老师系咪伪造文书啊？定系我哋个仔咁细个已经识伪造文书啊？佢做咩啊？你望下，全部都系赞噶，又话佢识得发音啊，又话佢留心啊，最紧要话佢学习态度好啊。跟住你望住。每一个都同你喺屋企望到个样系唔同嘅，咁你就会知道，首先第一咧，其实佢都真系有佢咧好学嘅一面嘅，同埋第二，喂，真系屋企个样同出边个样系可以好唔同噶。所以如果你净系用自己见到嘅嗰一面去理解你嘅细路嘅话咧，可能系会搞错嘅。佢喺屋企明明系跳跳扎坐唔定。但是他老师那份功课簿说他什么上堂专心啦，还要说他有领导的能力啦，说他可以带领课堂的讨论啦。哦，不过这方面我是没有质疑过他的。他在带领讨论这方面呢，经常可以带到我和我老婆，是没有办法可以教到他的。所以原来他在这方面的表里如一的。 儿童承受了成人犯。 个结论是什么呢？个结论是其实你不用急。亦都冇得逼嘅。你谂下，如果你曾经即系我啊，同我老婆，如果系嗰啲好心急，即系甚至乎系真系想有啲催逼嘅话咧，过去嗰一年啊，你谂下佢每一次嘅答案净系话搞乱档，搞乱档。喂，佢真系一隻字都冇话过俾我哋听咧，学咗啲乜嘢嘅？咁如果你太心急，可能你逼佢每日翻嚟都要交代功课啊，甚至乎你要佢讲一次俾你听佢做咗啲咩嘅话咧？可能弄巧反拙嘅，可能佢反而咧惊咗唔去上堂，或者厌倦咗呢件事。啊，而家咧真系错有错着啦，即系我又懒咧，佢话搞乱档，我由你搞乱档啦，我就唔理佢。可能就反而令到佢冇咗嗰种环境嘅压力咧，佢就好自自然然，每一日都好开心咁样去上堂，然后就落堂去玩，翻屋企又唔会有人逼佢。反而咧，真系错有错着，一年翻到嚟，喂，呢份成绩表我收货有突、哦，竟然有人赞你个仔上堂纪律好、哦，仲想点先？ 所以有时你对自己的细路咧，无论佢系几细个定系几大个，可能你都要谂一谂，究竟你见到嘅嗰一面系咪佢嘅全面呢？你见到佢嘅曳，但会唔会佢喺第二啲地方度，其实佢系好乖嘅咧？你见到佢翻到嚟，可能冇同你交代好多，但系会唔会喺出边，其实佢嘅理解或者佢嘅见识，唔好话超越咗你啊，可能不亚于你咧，可能你已经同佢可以平起平坐，可以真系尊重佢，听下佢究竟谂紧啲乜，讲紧啲乜，都系嗰句啊！佢无论唱咩歌都好，只要佢仲系善良嘅，其实你应该多多鼓励佢，多多保护佢。 我未想过，只怕今天日落亦都撑不过。其实着你一般已不错，若你太多可否分给我，平常人玩意完全未听过，保暖的家从来无缘容纳我。 二台通识六十秒。 亚马逊雨林占地超过550万平方公里，横越南美洲8个国家，是世界上最大、最原始、最神秘的热带雨林，被视为生物多样性的研究重点范围。亚马逊雨林每年会吸收几百万吨的碳排放，而这种温室气体是导致气候变迁的头号元凶，所以科学家表示，保护亚马逊雨林有助遏止全球暖化。可惜近日亚马逊雨林遭逢有纪录以来最频繁的大火，而在树木被焚烧期间，它们储存的碳排放会再次释出至大气，雨林吸收碳排放的能力亦都会降低。欧盟的哥白尼大气监控机构就表示，火灾释出的大量二氧化碳水平已经达到2.28亿吨，是201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声音演绎刘晓静， 二台通识60秒。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好啦，继续风骚快活人吓，咁啊，一阵我哋会有呢一个这么近那么远咧，讲香港各区嘅酒店嘅。如果你有住宿经验嘅话咧，欢迎你打嚟讲下1872388嘅。 耐唔时咧，我哋咪会听到咧，即系有一啲嘅报道，之前内地都有嘅， 系， 譬如范冰冰咁样啦，佢、 yes. 咧就去告翻嗰个嘅产品啊，就盗用咗佢嘅肖像，跟住咧就卖广告咁样嘅，系咪？即系呢一啲耐唔时都会听到噶啦。但系跟住你每一次见到咧，就算佢哋胜诉嘅话咧，即系得到嘅赔偿都唔系好多嘅。 嗯 不过今次美国的小天后佢要出招啦，佢要告一间都大型的服装连锁店，就告佢，而且咧仲话咧要索偿咧就系呢个$10,000嘅。 边个小天后？ Ariana Grande 哦， 系啦，佢今次咧就尝试 向 Grande 太大杯，可唔可以要拖啊？ 唔使啊 ，OK 噶，系啊，佢叫 Grande 啊，因为系 Miss Grande 啊，系啦，咁所以咧佢就 Mocha Grande 好，继续 佢咧就去尝试去告嗰间嘅连锁店，就话你做咗啲咁样嘅事情，所以咧我就要收翻你$10,000 嘅赔偿 啦， 成亿咁滞噶咯，接近。 你哋估下， 用咗啲咩？ 平时我哋就话用超尽就直情系，譬如内地嗰啲， 真 系冇问过你， 用咗佢个名 就攞咗，唔系啊，服装连锁店 系啊， 系啊。譬如我头先话范冰冰嗰啲例子，就真系偷咗佢个真人嗰张相，就话佢代言啊呢间嘅整容公司啊，呢间嘅服装铺头啊咁样噶嘛，系咪？ 系 佢冇偷到直接偷到佢个样嘅， 但系都认咗。 而家咧就嘗試去殺傷， 但都用咗都有佢個樣喺佢個鋪頭度，定係冇先？ 我會話嗱咁啊，冇佢個樣 ，OK 身形。即係好似剪影咁樣咧，用咗佢個一個剪影。 唔係，我會覺得係咁，可能係平時一啲咧，佢一啲 系佢个 style 嘅嘢嚟嘅，咁咧即系可能佢我 佢条大马尾， 我唔知啊， 佢条大马尾 向住呢个方向谂 系 啱嘅， 佢嘅形象嘅一啲标记嚟嘅，总之行出嚟咧我就知道呢个咧就系佢嚟噶。 我就记得佢有条大马尾攞咗嚟做个标记， 其中一个嘅，呢个系其中一个嘅即系signature 嘅标记， 系啦， 仲有系咪佢有好深嘅 eyeshadow 嗰啲嘢？ 即系嗰啲 smoky eyes 嗰啲，佢又唔算 你 系咪记错咗嚟 咯？唔系大马尾系啱嘅， 大马尾佢嚟噶， 系 啊， 呢个就系 Ariana Grande 啦。如果唔系我都噏唔到大马尾。 系啦，呢个方向谂系啱，唔完全中嗱，但其实都好近噶啦。 好啦， 佢今次咧就话呢 攞住佢身材， 其实攞点嗱，我讲俾你知，睇你觉得佢哋算唔算？ 佢身材应该都属于 Grande 啦，可能系 唔知啊吓，大家都估下会唔会佢最终告得入啊吓？ 好听啊， 佢就话咧诶，揾咗一位嘅 model 貌似佢 ，OK OK， 嗱貌似嘅啫。嗱，但系平时我头先讲范冰冰嗰啲，喂，你真系直情盗用咗人哋嘅肖像啊嘛， 咁先至可以话系，喂，你攞咗我版权啦，系咪先？ 嗱，今次咧佢就做咗咩？揾咗一个貌似佢嘅 model。嗱，我睇翻相，我俾我两位拍 先 睇下， 头先上下 啦，头先嗰个系 Ariana Grande， 即系上下两个都 系扮佢噶，呢个 唔系啊，隔篱嗰个咧就真系扮佢啦。 隔篱系边个啊？ 呢一个 系真嘅， 系模仿版 哦。 呢一个。是真人版 哦，咁你真人版嘅上面嗰个咧，都系 真 人 版， 上版都系真人版嚟嘅， 定系你捞乱咗啊？可能佢写住嗰个先系假 的。嗱，你就咁睇嘅话咧，系似嘅，即系嗰个肤色啊、面型啊、身形啊系 似 嘅， 似嘅。 再加上唔单止咧，就用咗佢类似嘅外貌嘅 model 啦。另外咧，譬如你知道而家好多网上面嘅宣传噶嘛，咁可能喺 IG 啊有一个嘅片段嘅话，你会有个背景音乐噶嘛，佢就用埋佢嘅歌曲 哦。 下面嘅 caption 咧，你都会写几隻字噶嘛？嗰几隻字咧就有用到佢嘅歌词。 哦， 所以咧佢就觉得咧唔得啦，嗱你咁样嘅话咧，你又揾一个咧同我个样诶相诶生得近似嘅模特儿啦，跟住你推销嘅产品嘅时候咧，有用到佢嘅歌词同埋歌曲嘅话咧，佢就觉得你系侵犯咗啊嗰个版权啊，就而家咧就要控告呢一个嘅铺头咧侵犯版权啦、商标、虚假代言同埋侵犯宣传嘅权利，就向呢个洛杉矶嘅联邦法院提出杀偿啦。 哦，我明啦，我明啦。等于卢远恩扮卫兰，你就告佢，亦都似当年嘅陈恩健咧就扮郑少秋，买噔噔噔养音院系啦，应该系咁样啦。 咁人哋讲话代言就唔可以咁讲啦， 系咪咁乜意思？ 咁嗱，应该话刘华加。 江华即如果佢揾咗个江华着到好似刘华 咁 样，拍咗个广告，咁系咪就 刘江华就告佢两个啦？ 系啦，二 嗱你记刘 江 又点样咧？我哋两个咁样 噶吓， 系啦，即系呢个只系名啫，但佢有扮样啊嘛， 系咪？但系嗰几个譬如 唔系嗱，如果仲有个最似系边个咧？温超。当年温超佢系特登真系扮星爷把声噶嘛， 系 啦，佢有阵时连个样都会有啲模仿佢嗰、那个即系、就是、一个外貌咁样咧， 亦都甚至乎有一啲嘅电台嘅出宣传声，但系因为就唔见样噶嘛，就 系 听声， 佢就用声 都揾咗佢嚟做配音啊嘛， 冇错冇错。 但呢啲咧就冇即系之前即系比较少啊，呢一类型咧就要搞到上法庭。 仲有噶，咁嗰阵时阿陈国坤。佢就即係以扮李小龍嘅樣好似噶嘛，咁即係 而出名添。 係啦係啦，咁唔通即係阿李小龍嘅後人啊，或者即係相關嘅人士可唔可以告佢？ 哦，咁佢扮佢又唔係話代言嘅，佢而家成 咩？佢扮佢咪揾食啫嘛，一樣。 佢又扮得幾似嘅喎，因為譬如頭先咧，豪仔就講到咧，佢嗰條大馬尾啦， 係啦係啦， 佢嘅標記啦，跟住譬如仲有一啲咧，佢自己特別嘅裝飾，譬如其中我見到一張相咧，就好似戴咗一個兔仔嘅耳仔咁樣嘅，兔仔嘅耳仔咧就係兩嚿毛毛嚟。咁抄模仿嗰个啦 ，OK 嗰个嘅服装店啦，都系嗰个 model 一条大马尾，戴咗个有 毛 毛 耳 仔嘅，跟住另外咧，阿 Ariana Grande 咧就再加咗一个钻石嘅饰物，就喺嗰只兔耳仔度，跟住佢亦都有类似嘅饰物咧，就 sell 紧嗰个饰物啦， 咁 样 唔得， 点解？ 如果呢个阿 Win。Ariana Grande 告佢嘅话咧，咁我就会建议 Playboy 嗰只兔仔先告咗 Ariana Grande 先， 系咪先 ？Playboy 嗰只兔仔系长嘅， 一样 嘅。 喂，所有兔女郎嗰个兔耳仔嘅灵感来源都系嚟自佢 噶，毛毛球嚟 嘅，毛毛球咁样嘅， 毛毛球 咁 样嘅， 系啦，又可唔楞到嗰度嘅。 嗱，仲有一个资料嘅，就因为原来呢一间嘅服装连锁店啦，之前两年咧都有尝试咧，就揾 Ariana Grande 咧作为。 呢個代言人，不過呢個價錢咧就傾唔成，所以咧就冇成功到，跟住就出現咗一個翻版嘅佢，就成為咗佢哋公司嘅代言人。 咁我問啦，呢個真係呢個大件事啦 ，Tony Stark。可唔可以走過嚟告啊？ 我就係諗緊呢一個例子。嗱，其實直情嗰間公司咧，佢用緊個形象，甚至係背後嗰個設計啊，各樣嘢都係 superhero 喎， 模仿緊。我又唔可以話抄啦。 係啦，模仿擺明啊，唔係我哋如果用我哋嘅潮語就係惡搞咯。 或者系二次創作咯， 佢擺明係扮佢噶嘛。 但呢個二次創作，大家會覺得係會心微笑，因為會覺得係真係幾似喎，香港版嘅鐵甲人啊咁樣啊。 仲要有佢揾埋另外一個即係黑人咧，仲要單眼嘅，就扮佢嗰個神盾局局長噶喎。喂，咁嗰啲點計先？嗰只似到爆炸喎。 咁可能人哋申請咗問過人哋咧，唔想又話你聽咩？ 如果問嘅話，我嗰個版權真係貴到啊！ 你係蘿蔔糖你，你會唔會俾你咁做啊？ 唔係即係咁講，可能佢都唔想做咧。 如果要問 嘅話，招我代言人咧，係咪先？ 要問埋嗰個佢哋間電影公司咧，你諗下攞佢個版權貴到喊啊！我估咁樣 難嘅喎。 但係唔係依個冇？ 其實有好多 嘅。你專利咗先又唔係噶嘛？ 唔係㗎， 佢有攞到專利嘅喎。所以咧，其中一個咧就係侵犯宣傳權利啊、版權啊、商標，因為好多外國嘅 artist 咧，其實係有申請到佢哋自己嘅商標，甚至佢哋嗰啲小朋友啊，一出世嘅時候咧，佢個名啊，我攞咗個 website 啊商標嘅權利先，咁大家就冇得第時佢大個咗咧，就用佢個名啊咁樣嘅。 你知唔知嗰陣時，譬如話 NBA 有幾個球星咧，而家 LeBron James 咧，佢除咗將佢自己嗰個國王嗰個徽號就登記咗做商標之外咧，佢仲講咗句名言，不過我而家唔記得咗個原句。佢特登將呢句金句，即係可能譬如我哋同你講話。食饭先饱啊！ 系 我讲咗十次，于是乎好有说服力。 就当 系我就话喂唔得，我食饭先饱呢句咧有生意做，我将佢注册咗。 系啊， 等于渣渣辉 啊，咁 渣渣辉一样咯。渣渣辉都将佢而家呢个名嗰阵时候，我哋喺风头火势都讲咧，佢都自己专利咗噶咯。 会噶，甚至乎 咁啊，星爷讲咁多呢啲口头， 佢有权将佢如果 佢有冇申请咯， 系啦。如果佢将佢变成佢嘅商品，譬如你话人冇梦想同咸鱼有咩分别？如果佢将佢登记咗咧。佢可以真係 你嗰啲年宵咧，你喺個 cushion 度咧攞呢一句嘅話，可以為侵犯版權㗎。 可以㗎，譬如你嗰句話協咧就輸一世咧，嗰陣時阿張家輝喺激戰裏面，如果唔知係屬於佢定電影公司咧， 電影公司咧， 電影公司如果登記咗嘅話咧，佢都可以出佢自己嘅商品都得㗎。 原來連句説話都 可 以 㗎，我哋快啲自己作啲金句啦。係啊， 其實我哋呢個都係一個商標嚟㗎喎。 係啊，我頭先嗰句，我頭先嗰句幾好啊， 咁我都 食飯就會飽。哇，呢句係咪好勁啊？ 亦都可以話好廢嘅。 你得我 系咯，如果食饭会饱， 你去申请商标咯，系冇人侵犯你嘅版权。 嗱，你试下制造金句，你每日讲十次，每次讲十分钟，然后仲要不停喺度赞同嘅话咧，好快啲人就会话：系阿妈，你最近有冇听过食饭会饱啊？ 系啊，唔该，俾翻收翻钱先。嗱，版权费。 等佢而家最后官司打成点？ 而家打紧嘅啫，未知嘅。而阿田咧，我觉得如果你都试下扮呢个兔女郎啊，你试下扮佢嘅话，你一定唔会侵犯佢嘅版权，因为佢觉得根本就冇所谓，都唔似咁样 咯。系啊， 点办咧？咁 但系如果头先我哋举香港嗰几单，你觉得边单最有机会？ 我惊我都 Eric Kwok 嗰单， 我惊魏兰同卢婉欣， 人哋都冇代言喺入边度。 Eric Kwok 嗰 个系咪先？嗰个真系有啲似噶嗰个。咁呢一单嗰个官司嗰边会系点样诉讼落去？会系点咧？就大家可以留意住啦。$10,000 啊！我 讲啫。 喂，我喺度扮呢个米奇老鼠嗰把声得唔得啦？ 吓死我！头先我以为点样走音添，真系。 我怀疑呢啲 声音又冇得咩噶啦？ 声音都有。得攞商標㗎， 如果佢登記註冊咗咯，有冇人扮你把聲啊？如果咁啊，日本個商鋪手嚟告你先啦。 喂，發田，聽新聞。 明年一月底，另外下議院對約翰遜要求提早大選嘅動議進行投票，未獲三分二同意，動議獲得298票贊成，56票反對，但係距離法定三分二票數仍然相差100多票。即是約翰遜要求大選的動議其實不獲接納，工黨在投票中投棄權票。天氣方面，位於南海北部的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在正午12點強颱風玲玲集結在高雄之東北偏東約56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約15公里，橫過台灣以東海域。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大致多雲，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 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625点，升101点，总成交40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003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9854点，升154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44.4，升3.2；中国平安93.6，升4；建设银行6.01，升0.12；友邦保险79元，跌4毫；港交所249.4，升4；华夏沪深344.55，升8.5；汇丰控股57.85，跌5仙；招商银行38.4，升1；盈富基金27.55，升2.5；工商银行5.16，升9仙。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841，英镑9.598，瑞士法郎7.97，澳元5.347，加元5.931，新西兰元4.999，欧元8.6473。每百日元对港元7.3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997。日经平均指数报21123点，升473点。港金现价报14450元，比上日收市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5.1美元，卖出1545.44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半春园对开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浙江街。路面方面，喺港岛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慢车，龙尾海港政府大楼；而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都系挤塞啊，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巴士站来回方向都是繁忙，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城门隧道落斜象山村方向屯门。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尽量利用假期多做运动，喐一喐，人都健康啲，精神都好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安哥同学会。 加冕之前咧，我完全都是做古装的，因为嗰阵时佢哋话我古装靓啊嘛，同埋我嗰阵时做嗰啲剧就多数俾人虾，你想不到有一日我要虾人咯，而且时装就是女强人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大家好，我是汪明荃，好欢迎大家收听 Radio 2安哥同学会。 做生意就好像赛跑咁，只要公平竞争，每个人都有机会赢。但是如果竞争对手出猫，合谋操控赛果，或者大虾势，搞到大家生意都冇得做，你又点会甘心啊？唔好再忍，举报反竞争行为，即刻打3462-2118，上竞争事务委员会网页 compcomm.hk 了解多啲。 厨房工作点样可以做到安全着陆？ 我知道，都一定要安全着陆，用完之后要摆翻去刀架或者刀咗嗰度。 运送热汤嘅时候一定要冚好盖，仲要确保通道无阻，咁就可以安全着陆，唔会录亲人啊嘛。 你都想安全着陆嘅，就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厨房工作仲安全，小心驶得万年船。大家好，我系黄子轩。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这么近，那么远， 在那遥远的附近之， 在那遥远的附近之， 你唔系未去过啊？ 你唔系未去过啊？ 好啦，究竟我哋喺香港可以有啲咩靓嘅酒店喺我哋扮游客嘅情况之下去享受一下呢？ 係啊，咁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啦，咁讲下呢，即係你喺香港帮衬我哋嘅本地嘅酒店嘅时候呢，有啲咩嘢喂着数啊、优惠啊，或者係佢个环境超靓啊，佢个酒店嘅设计间房间系点样啊，服务等等价钱啊，吓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下。 尤其是呢排话咁平㗎嘛，係咪、我哋一阵间都有啲听众打咗嚟呢，就係用平靓正三個嘅出發點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嘅。 係啊係啊，佢真係咧香港如果你只係 search 即係香港嘅酒店咧，係真係各大小區咧，原來嗰條罅仔魚都有間酒店，都有座酒店喎，其實都幾犀利下嘅。咁啊，早陣子咧，我咪話去咗住一晚酒店嘅。 係邊區？ 喺數碼港咯， 數碼港 嗰間酒店啦。咁其實 有咩賣點啊？直接啲嚟。 嗱，真係咧，如果你真係早去嘅話咧，第一佢先前咧成日話咩兩三點先 check in 嘅， 係 如果早到嘅話咧，我嗰日十二點鐘去咧，哦原來咧早到佢都有啲房間咧騰空咗嘅時候咧，你係可以 check 到 in， 你嗰日幾點 check in？ 12點， 係啊，咁我都有類似經驗， 比預期早咗嘅，咁佢有房咪 OK 咯，如果冇房其實都可以周圍行嘅，咁咧佢嗰間房咧，咁當然咧有無敵大學大。風景啦，係啦，望到其實我嗰次住就有望到啲海嘅，但係唔係正正望到嘅。咁但係問題係佢嗰間房間裡面嘅設計咧係不知幾得意，我去住咁多間酒店第一次嘅。去嗱，通常咧你行入去咪有少少走廊啦，有啲就係有少少走廊啦，有玄關位啊，咁有啲衣櫃啊等等嘢啦。咁佢衣櫃都有嘅，但係衣櫃裡面。打开之后，咦？点解仲有对门嘅一拱开？ 哦， 哇！ 就个男人喺度等紧你啦。 点解会过咗厕所嘅咧？咁 哦，喺嗰度穿过去啊！咁得意啊！ 唔系佢有个厕所门嘅，但系佢嗰个房间咧，即系总之你喺走廊位嘅打开嗰、那个即系见到挂嗰、那個、叫做浴袍嗰个位置咧， 衣柜啦，简单嚟讲 系啦。咁其实咧喺个厕所里面都有另一对门，都系通呢个衣柜嘅。咁、其实都会方便咗第一， 大家收埋收埋第三者嘅，系啦嗱，两边门有逃生门啊， 两边嘅第三者同时喺个衣柜度，咁会点算 咯？咁佢哋两个可以交换卡片啊， 可以啊，真系你唔方便嘅日子， 我觉得几得意嘅，因为、 有趣有趣， 因为即系你如果中意玩一啲嘢嘅，你可以 玩乜嘢啊？ 系啊，玩捉伊恩 咯， 你试过衣柜啊，玩捉伊恩咯，系咯？ 你以为你入咗衣柜，原来打开仲去咗厕所添， 我仲吓你唔到咁样啊？ 即系嗰套电影啊，《狮子女王魔衣橱》，你打开个衣柜。 系啊，我觉得好得意嘅呢个，因为即系，咦，我仲好，我连厕所门我都冇开，我就行嗰度行下去， 就系好开心啦。 好啊，咁都好玩啊。 个衣柜好 在 够大户，你入唔到去。 咁衣柜梗系大噶啦， 好似个门口位噶啦咁样。 但系你 衣柜唔一定大噶，酒店嘅衣柜 系可以细细个 咯，都系你咩酒店啫嘛。 咁呢个系我觉得系好得意嘅，俾我感觉。咁另外一间咧，喺离岛你个朋友住嗰度咧，咩湾嗰度啊？ 哦， 系啦。即係大嶼山，係啦係啦嗰度咯。 我諗愉景灣可以講嘅，係 啊。 愉 景灣可以講， 係啊。多過一間嘅好似都有。 係咩？ 係啊。 咁嗰間 好似係咩？ 好似得一間啫喎。點又好啦？咁嗰間酒店咧就係咧佢嗰個浴缸咧就唔係浴缸啦。 咁 係咁私人啫。咁你住酒店啫。 我驚你唔知講啲咩俾我哋聽。 唔係嗰個浴缸啦，係唔係浴缸咯？ 唔係浴缸嚟。 係啦，嗰個浴缸唔係一個浴缸。佢係砌出嚟嘅。咁咧好似 lego 嚟㗎。 唔係，即係唔係 lego 啊？佢係有一級，有一級樓梯行落去嘅。你淨好似咧喺嗰度叫做温泉嗰啲咁嘅感覺嘅，但係佢當然唔係温泉啦。即係總之佢唔係浴缸， 即 係 佢 砌出嚟嘅。 佢唔係一嚿獨立咧，成個瓷器咁嘅東西。好似挖咗个水池，你就跳落去，咁 都大噶，个 size 都大噶，都大噶。咁你净可以坐喺度，瞓喺度都得，但系好似就总之好浸温泉咁样咯，落咗一级楼梯先到。咁你话几咁有型咧？ 咁啊真系几好喎！ 系啊，得意啊，仲有落地大玻璃咯，大望到人哋咯。 咁咪好嘢咯？呢个咪系卖点咯？ 喺个浴室里边， 即系望到隔篱房啊！ 落地大玻璃望到人哋啊？ 覺得隔離房嗰啲好多時都有嘅，望到街啊嗰陣， 望到街， 但人喺街下面度望唔翻上嚟，見到你噶嘛？ 你望到人，人哋望到你噶啦。 我唔知啊， 咁就要閂窗咯，即係要落簾咯，冇辦法。 我就冇所謂 嘅，可能我嗰個位置就係望到街，可能有啲望海嘅咧，咁就 或者高層啲嘅，可能又唔一樣。 佢又唔係太高嘅嗰個酒店。 我試過你嗰個咧，就唔係香港嘅，所以我好短嘅啫，就係又係落地玻璃咧，個浴室就喺隔離台灣嘅，不過因為好高啊。於是乎咧，我就同我老婆搏一搏，我就話咁高，同埋夜媽媽唔驚啦，真係就喺度沖涼咯。 夜媽媽你著咗燈先驚啊！ 但你個高度咧，你真係啱啱好，真係居高臨下㗎。 哦， 所以最後我都沖涼叫我仔。 係啊，即係我覺得呢啲 我呢啲好嘢同人分享啊，冇所謂 啊，特色 好得意啊。 嗱，我哋咧有好多嘅聽眾聽打電話俾我哋啦，一陣間我哋再講阿豪仔同阿祖嘅推介啦。 好啊， 聽個電話先嚟 好嘛？電話號碼咧8723881872388咧，我哋一間咧就會即係撥通佢電話噶啦嚇， 好冇問題。 我嗰啲推介咧，其實我覺得唔係太特色嘅。 你嗰啲淨係咁揾個地方砌色啫嘛。 我嗰啲特色係咩咧？即係話如果你想平靚正嘅話咧，我有一系列嗰啲著草房咧係可以供應咯。 因為你要有陣時要寫稿嗰啲， 唔係真係其實你男人老狗又唔係好似佢兩公婆咧去當係 honeymoon 咁樣玩啊嘛。你自己一個單身男子咧，就真係平靚正，最緊要係 location 係 咁，所以青衣近住碼頭。嗰间我又住过啦，嗰间我哋几个 friend 约埋喺度睇波添，咁啊佢嘅特色咧就系细咯， 个特色 系 好逼劫咯， 逼劫同细咯。 我听有朋友话。嗰、那個夾都打唔開，咁點啊？ 接近咁樣嘅， 但係價錢係咪好吸引先？ 平咯，幾嚿水咁樣咯。 咁呢個都係一個賣點啊。 係啊，同埋有陣時你就要賣點就係交通咯。所以我話我住得最頻密、最多嘅地方咧，咪就油麻地，直情喺彌敦道咧，大家都知係邊間嘅啦。因為嗰度得有兩間嘅，一間就平價版，一間就 原來而家彌敦道都好多酒店㗎啦。 我嘅意思係嗰間咧就好出名㗎啦，因為佢有一個係平價版，一個就豪華版，都係同一個集團嘅。佢喺正彌敦道。地铁站隔篱， okay, 真系行两步就到啦。佢其他特色咧就严格嚟讲系零嘅，因为佢好嘅，佢有个特色咧就望住弥敦道条街咯。 哦、 如果你中意嗰啲即系望住嗰啲居水马龙嗰啲咧，就 OK 嘅。 唔系嗰啲叫嚟三日两夜玩嗰啲咪啱数咯，因为唔使周居咁远咁多嘛。 最好方便， 因为一落去地铁站啊，你向前啲啊，尖沙咀向后啲嘢去旺角太子。 系啊，咁佢其中一个细咧，讲埋呢个我哋听个电话咧，佢其中一个细嘅地方咧就系我试过住佢个平价版，细嘅咧佢有道透明嗰啲叫做浴室嘅，因为佢。其实即系严格嚟讲，你系睇晒噶，所以一定系家庭伴侣先好住嗰啲酒店咧。嗰、那个浴室嗰道门咧，一推开咧，已经系哇顶住张床噶啦。 哦， 系啊，佢系贴到咁样嘅。你打开到浴室嗰道门，嗰张床已经 即系佢对门就系拉开，唔系推入。 推嗰只咯，系啊。咁啱啱好， 即系总之间房就细啦， 同埋细咯。你边有方便到咧？一打开道门咧，前面就系张床啦，好 perfect 噶。所以我觉得呢 一家住酒店咧，一跳落泳池，跳落个海度， 我一跳跳落个厕所度添啊！真系唔系咁，但系佢个地点方便啊嘛， 都系卖点嚟嘅， 都有趣嘅。 够唔够先 ？OK 啦，你知我冷气几细都够噶嘛？ 都系 唔错问题啊， 系咯。好啦。听众电话喂，真系喺香港你住嗰啲咩特色酒店？其实我哋可以分两格嘅，最贵同埋最著草嗰啲咧。 最平嘅，总之你临时临急今晚唔翻屋企住，但系 有水喉嗰啲咁样咧， 真系我想话咧，嗰啲叫屋企有啲咩皮停电啊、冇水嗰啲咧， 系啊系啊， 真系临时租酒店，你都知订边都叫平平地， 冇错， 买一晚先啦，叫做。 好，听下 Shelly 有咩推介先。 Hello Shelly 你好 ，Hello， 喂喂， 系你啦， 好 Shelly， 快活人 Shelly。 你好啊，系我之前有打过电话上嚟嘅，我嗰个酒店从业员啊。 哦，你是酒店从业员，咁你应该有好多推介啦，香港嗰啲酒店。 而家你系咪？你而家唔系酒店从业员咯，我冇记错系咪？ 转咗工，啱啱转咗。 哦，啱啱转咗， 你而家转咗做酒楼系咪？ 转咗第二间，你转咗第二间嘅酒店啊？定系转？ 都系做呢个行业啊？ 都系呢一行 噃。哦，喂，系咪好难做啊？问下你先，呢一排系咪好难做啊？咁。 都真系 嘅， 不过我有听其他同行讲咧，佢可能当日开盘个 occupancy 可能系50%啦，但系收工都可以 pick 咗百几二百间房 ，pick 咗即系剩低咗， 即系有 人租 嘅 booking 系啦，有人租。 哦，即系 walk in 嘅，即系可能即系多咗香港人自己嗰日就见到有房，我就去住。嗱，我就收到个消息嘅，话尖沙咀半个岛嗰边咧，得翻20%嘅入住啦啫。 系啦，嗱，你哋嗰边又收唔收到啲消息？ 系翻廿几 percent 入住咯，即系都系 即系有八成系吉咯，即系八成系吉咯。 哦， 入住率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不如嗱，你有介绍嘅，你讲下你个介绍先啦 ，Shirley 好嘛？ 好啊，我其实上个礼拜五就同我妹就去咗九龙湾嘅一间酒店啦。 系 咁系啦，咁佢平时嘅价钱咧，都就算系淡季咧，都要八百几九百蚊噶啦。 系 ，OK。 咁咁我哋嗰日去咧，虽然你听个价钱可能系贵啦， 八百几九百蚊都唔算，哦，千三蚊。你上个礼拜 weekend 去， 我上个礼拜系啦，千三蚊。不过咧，佢个 package 咧就包你两个人嘅 semi dinner buffet 啦，另外再包你第二日两个人嘅早餐啦。 哦。 咁其实因为食完个 buffet 之后咧，要签单噶嘛。 系。 咁睇翻张单，其实嗰 buffet 两个人都成千。一 蚊噶啦，哦，即系其实系送俾你咯， 佢即 系 买一送一咯， 系啊， 系啊，系啊，咁仲要虽然佢系 send me 啲啦 buffet 啦，但系佢嗰啲 main course 咧，全部都 系好嘢嚟 嘅，系啊，即系譬如可能和牛嘅牛扒啊，或者系黑豚肉嘅煎猪扒、煎扒， 系 煎扒唔记得，或者系石斑啊嗰啲都有。 哇！嗱 ，send me dinner buffet 咧，就即系话咧个 starters 咧就任你食嘅 ，main course 嗰个咧你就拣一个咁样系咪？ 即系个主餐就系有得你拣，其他啲沙律啊嗰啲又可以任食嘅。 哦，仲听到真系吸引， 吸引 间房咧间房 O 唔 O K 啊？ 连埋 send me 嗰个叫半自助餐同埋朝早嘅早餐。 系，咁个房间里边点啊？ 房间咁，因为我同我妹瞓啦，咁我妹唔想同我一张床啦， 系咪两张单人床咯？ 佢唔係兩張單人床，係兩張五尺嘅床嚟嘅。 即係兩張雙人床喺一間房度， 好大咯，間房咪好大咯， 都幾舒服嘅，即係其實好多走動嘅空間啦。 你係咪嗰啲行政樓層嚟㗎？幫你 upgrade 咗佢。 可能間房咧未必係，即係個酒店未係最多人住啊，佢就會免費去 upgrade 你嘅。 係咪咁啊？原本 一兩張五尺床咁啊，真係好大咯。 喂，平時一張叫 king size 床係咪？定 queen size 床都係講雙人床咁樣嘅喎，你單人床喎。 五尺咪 queen size 咯。我知啊，但係佢兩張單人喎。 哇，咁你哋咪自己可以喺間房度做金絲雀咯，轉嚟轉去咯，喺張牀度。 我哋直頭喺度打機玩嗰啲喐身喐勢嗰啲 game。 癲咗肯定。 喂，咁啊真係幾好喎，可以一個同屋企人有個開心嘅 weekend， 個價錢又負擔得起。 係咪新淨㗎？其實佢呢間酒店裏邊啲 嘢。 新㗎，應該係新 嘅。咁望咩景㗎？出邊係會。 望到半海景嘅，望住啟德郵輪碼頭嘅。 哦，都有啲嘢望下喎。 好酷啊！真係認真。 阿田手痕啊，拗個手臂，我見佢即刻。 佢仲要咧 ，mini bar 入邊啲嘢全部都免費。 咁一定你係起碼去到 executive 嗰啲唔知咩咩。 或者佢而家做緊 一 個優惠嘅 package 啦。但一定要問嘅 Shirley， 你係通過 agent 去 book 啊，抑或你自己走到上佢哋酒店嘅網站度 book 咧？ 正如我上次教大家一樣，梗係官網度 book 啦。 係啊，我上次都試過。 呢個我都係想教，因為我試過係另外一間咧，就係都係九龍區嘅英文字母酒店，咁一個字嗰啲啦，好容易揾噶啦。我中意佢咧，就因為我揾酒店咧唔使 location 嘅，我要泳池靚。 哦， 咁嗰度個泳池喺76樓嘅，咁、 okay、 你望住成個維港好靚啦。跟住咧，同佢哋嘅 reception 嘅朋友傾開偈咧，佢就會話，其實佢哋咧酒店大部分嘅客人咧都係一至五嘅 business 嘅客人，咁樣佢話咧。禮拜六、禮拜日呢啲咧，佢哋想多啲香港人去啊！佢話你直接嚟我哋酒店度 book 啊，咁樣嘅話咧，個價錢會仲好添啊！咁樣 好啦，喂，時間關係，多謝你先啊 ，Shirley， 係 啊， 多謝曬， 拜拜。嗱，我哋好快咧就聽只歌，跟住翻嚟就聽埋電話啦。 好啊，好啊，好啊。 注位侍应仔，抽身谷底，伸手一挥，火中的一挥，我要成全，去坐盘船，潇洒一转。今天飞得起，冲天一飞，担当得起，终于到一起，试过流离，试过游离，也不怨悲。随便的学习极严厉，能随便的自动习回归，还要感激关心的联系，回到正轨的班底。 起，高温升起，通通烧起，火中的不死，真似药味，带刺肠味，真水仙记。 天堂你要重新啊，我哋都希望咧可以努力咧，令到香港嘅酒店或者我哋呢个城市重新嘅。咁你都要先认识一下有啲咩靓酒店先咧。 好，又有听众咧喺度准备好啦吓。Hello， 你好 ，Lisa， 系你啦 ，Lisa。 Hello，Lisa， 你好 ，Lisa。 系咯 吓，系你啦 ，Lisa。 喂， 系你啦 ，Lisa。 惊啊，惊啊，讲嘢啊。喂，有咩好酒？ 主持， 早晨，早晨 ，Lisa。 有咩好推介啊？ 哦，冇啊，因为咧，我就觉得如果以我哋香港嚟计咧，咁嗰间愉景湾有间酒店咧，佢就嗰度嗰啲，我哋嗰次系好大棚人啦，屋企人一齐去，咁啊，所以有两三间房咧，咁佢有度好咧，佢嗰啲房咧，间间都望到嗰个 view， 嗰啲海景就好舒服咯，好靓咯，系啦。 唔系啊，佢一边系望山景噶。即係佢一邊海景、一邊山景，睇你係去邊邊 可能係啦，可能我哋咁啱住到嗰度就好彩咯，就望曬海景，好靚，好舒服咯。 係 係啊，睇住嗰啲好多嗰啲船咧，佢好似遊艇咁，每一即係喺度行好靚。咁仲有一樣咧，就好好得意啦，有個特色就係、是我哋租住咗之後咧，有馬車坐啊。 咩叫有馬車坐啊？ 即係你做灰姑娘啊？ 佢會有。 啊、你做灰姑娘啊？有马车载你咁样？ 我都想啊，都坐咗啦。我哋啲长者嚟嘅，咁系屋企人同埋一齐去。咁原来咧，我就唔知啦，系即系小女佢个唔知系有啲咩优惠，咁我哋就可以坐马车。咁、那个马都好靓，好乖噶。咁、就啲小朋友好开心咯，坐咗上去。因为你谂下啦，即系你喺香港唔系咁易，即系有个咁啊。 其实马都好少会见到啦，除咗礼拜三啊、礼拜日嗰阵时。 咁但系嗰啲小朋友见唔到噶嘛？ 系啊，系点样噶个路线？ 见到只马直情系摸佢，同佢一齐影相，近距离接触系唔同噶嘛？ 系啊， 咁所以啲小朋友好脆弱咯。 系你可唔可以讲下咧？嗰、那个马车，譬如话佢系咪真系有一只马、两只马，跟住有个黄包车车厢咁样坐喺度噶嘛？ 系啦，系啦，系啦，就我哋佢有一共有两只嘅，咁咧就一只马后边有一个好似嗰啲整成一个好靓嘅嗰啲座位啦。 佢写住欧绿色开篷嘅座位咯， 系啊， 咁然后佢会喺边度 坐几多个人？ 系啦，系啦，咁喺边度开始行嚟行去咁噶？ 佢系一个 circle 嘅啫，喺翻酒店楼下咁样行一个弯嘅。咁、但系只马咧，佢个速度可能佢即系教咗佢咧，佢系好乖噶，你唔会觉得惊啊或者剩嘅。因为我反而试过我去大陆咧，即系坐过嗰啲咁嘅，就好惊啊，因为佢哋喐得好犀利噶，嗰啲马 都惊人跌咗落去，系知道。 咁但系嗰次喺愉景湾酒店咧，佢嗰啲马真系好乖噶。咁佢叫佢停咧，佢真系停咧。你好似真系坐，我就坐紧，即系你唔似系坐喺只马度咯，坐喺啲车啊咁样。 同埋我估你有个感觉唔似。而在香港啊，即我听到你咁讲，即有得坐马车望住海景，但你知道我哋香港嗰个屋企嗰个窗系望住对面嗰个 马 手位噶嘛，咁样噶嘛，即真系会帮到你哋，真系可以放松啲啦，系咪？ 唔好话噶，你有时你去泰国或者去其他啲地方旅行啦，好老实，咁呢啲就以价钱嚟计嘅，因为你租得啲系比较 系 四五星嗰啲啊，你都系望住对面噶啦，望住人哋啲屋企噶啦，好老实啦，系咪？咁但我觉得咧，我又唔系话卖广告，咁我唔系做马。我係覺得呢間酒店咧有即係有機會可以去一下咧，可以 book 到啲海景嘅房咧，即係你係會覺得個人個心靈會舒服啲咯。當你瞓醒咧，你咁就望下出邊個景咧好靚。咁夜晚雖然佢係黑，但你望到遠處啲燈火啊，你又會覺得真係個心情係會好啲咯。 係你嗰個酒店房係咪唔係浴缸？唔係個浴缸嚟㗎嘛？係咪啊？係咪嗰只啊？ 係啊，咩裸級㗎嘛？ 係啊，裸級啊！ 你哋都玩貴妃出浴啦，所以 佢個浴缸咧係玻璃，你睇。 我咪话咯， 哇咁正啊！ 原来睇到晒出面街咯， 哦，喺嗰度睇到啫。 自己屋企人都系尴尬嘅。 佢讲紧个玻璃个浴缸， 系咩？ 系喎， 唔系佢讲紧系厕所 出面，系啊， 即系冲凉嗰个位置系透明嘅。 你系望到你个房里客房。 哦，嗰度透明 ，OK 嘅 ，OK 嘅，好啦，多谢你嘅电话 ，thank you， 拜拜， 好啊，好啊， 多 谢你仔仔啊， 好啊，好啊，多谢你， 多谢 ，thank you， 拜拜，拜拜，系，拜拜。 网上面咧仲有咧好多唔同嘅留言啊，都有啲好嘅介绍啊，譬如有啊 Tanny 咧就话黄埔嗰边啊有一间咧开咗冇耐噶啦，嗰个。泳池啊，好靓噶，无边际啊，铺飞好食啊，去买嘢又方便咁话，仲有大澳嘅酒店都可以留意一下。 系啊，咁大家可以睇下香港咧，其实仲有好多地方咧值得你发掘噶。而家听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日透过电视讲话，宣布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佢今早会见传媒时表示，正式撤回修例是为了完全释除市民的疑虑，会由保安局局长在立法会复会之后作有关宣布，强调只是涉及局长作一个宣布，不会涉及发言、辩论和投票。林郑月娥亦都再度谈及昨日提出的多项行动，他說會全力支持監警會，司局長亦都會走入社區，俾不同背景同立場人士透過對話平台表達意見。另外亦都會邀請學者同專家作獨立研究同檢討，希望可以透過有關四項行動打破目前本港的困局，為社會帶嚟積極的改變。林鄭月娥昨日宣布委任前高官余黎青平加入監警會。余黎青平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听到公众清晰的诉求。他说根据过往的事例，例如六七暴动、割拍事件，亦都是事件平息之后才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目前事态仍然持续和有升级迹象，认为在这种情况之下，独立调查非常困难。至于监警会进行调查，是否不排除可以进行独立调查，他说相信政府日后可作考虑。被問到監警會並沒有傳召證人等權力，余黎青平認同可能有障礙。他說若果有獨立調查會更好，不過監警會主席梁定邦是資深法律界人士，認為對方會就監警會的職能做到最盡為止。自由黨黨魁鍾國斌表示，要化解香港當前問題，最理想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形容這個是左中右的共識，但是政府不肯做。特首林鄭月娥昨日提出邀請社會領袖和學者就社會問題作研究和檢討。鍾國斌認為有關工作有助全面了解香港問題，可以先行一步，期望可以找到出路，但重申若果有獨立調查委員會是最理想，化解問題會更快。本身是立法會紡織及製衣界代表的鍾國斌又認為，現時香港經濟最大問題是大眾信心問題，市民擔心街上有混亂，不想出街消費，本港的廠商在出口方面相對影響不是太大。日本横滨京急线一列载客列车在当地早上十一点几在一个交汇处和一辆货车相撞，八节车厢入面第一节倾侧出轨，当地消防话至少三十人受伤。这一列快速特急列车和货车相撞，货车被夹在列车和围栏之间，拖行一段距离才停低，损坏相当严重，并无出客间。受到事故影响，京急川崎站和上大江站之间的双向停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及炎热。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624点，升101点，总成交40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003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9,854点，升154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44.4，升3.2。中国平安93.65，升1.45。建设银行6.02，升1.3。友邦保險78.9跌5毫，港交所249.2升2，華夏滬深344.55升8.5，匯豐控股57.7跌2毫，招商銀行38.4升1，盈富基金27.5升2毫，工商銀行5.17升1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現價，港元7.84，日元106.57，瑞士法郎0.984，澳元0.682，加元1.322，新西兰元0.638，人民币7.134，英镑对美元1.224，欧元对美元1.103。

阿爸，我只是突然间想吃鲍鱼和鹅掌，就算买罐头我都可以的，那为什么他这么多不买给我？ 都是我们不好啦，我们住在长洲，附近又没有便利店，我刚才特登搭船去了中环那间士多找，都找不到士多，我就又搭船回来找你咯，没有办法找到罐头鲍鱼和鹅掌啊。 你去埋中环都话揾唔到， 冇啊！ 你去楼下，去出埋长洲，去埋中环嗰度揾到， 都冇啊！ 你唔识得去，哎呀！ 我估深圳有嘅，不过咧太远，我又惊翻咗嚟又翻唔到。 你坐只船咪捞咗几只鲍鱼翻嚟咯， 冇办法啦！ 你两个唔好嘈啦，甜甜，你唔好咁啦吓，附近冇鲍鱼。冇鹅掌咪食其他咯。 哎呀，外父你真系深明大义啊！咪就系咯。其实我头先咧沿路都有咧执翻啲虾条薯片翻嚟噶啦，不过跌咗。你食住啲蛋糕顶住先啦，好唔好？ 我唔得啊，我好肚饿。 唉，屋企有冇即食面啊？煮面食啊？ 啊，子谦爸爸，你咁样嘅，我唔都话唔食咯，我要买鲍鱼罐头俾我食，要罚我去食即食面，你知即食面会变咗即食面头噶嘛？ 咁啦，咁啦，咁你咁、你想点啊？ 你两个男人都唔锡我嘅， 放手啲啦，我肚饿啊，你想点啫？ 你罚我去食煮即食面俾我？ 罚边个啊？ 你啊？ 我啊？我唔想入厨房、啊，因为咧我阿妈教我厨房好危险噶，冇乜事都唔好立乱入去啊！ 咩危险啊？危险得过你阿妈讲嗰啲嘢，你真系离晒谱嘅，入厨房的危险啊！志轩阿爸佢咁对我嘅， 唔系你，我阿妈真系话厨房又容易跣亲，又可能俾滚油渌亲，仲可能会俾利器过亲噶。 哎，豪仔，男人大丈夫唔好咁婆妈啦，又唔一定嘅吓。只要清楚一啲安全守则，我相信咧厨房工作系冇咁容易会发生意外嘅。 但入厨房煮个面都要安全守则，阿爸，你平时俾阿妈恰到咁样，要乜嘢都背晒佢抄一百次入厨房要安全守则噶？ 咁啊，梗系啦，你阿妈好犀利嘅嘛。嗱，唔信嘅话，我哋一齐入去睇下厨房有乜嘢先。 阿爸入嚟睇咩啊？ 嗱，你哋细心啊睇下啦吓，厨房地下有积水， 系咁又点咧？ 咁啊，即系好容易跣亲咯吓。厨房地下必须要保持干爽，如果倒泻水就一定要立刻抹干，唔系就好容易发生意外噶啦。 阿爸，一定唔系我整湿噶，我今日咧饿到都冇软手软脚，都冇入过厨房。豪仔，你下次啊整湿笪地，唔该你抹翻干净去啦。你咪想钱憎阿爸同埋我啊？ 对唔住，我下次一定会抹噶啦，系。 下次。 诶，你哋又睇下呢边。 阿爸望咩啊？冇乜特别啫，咪系咁样咯。个柜顶全部都系罐头咯。上个星期大减价，咁梗系要入多啲货噶嘛。阿妈教噶。 嗱，女，咁多罐头一定好重啦。咁要放喺高处，攞唔到又唔方便。万一攞嗰阵，全部跌晒落嚟，好危险噶。 阿爸，你够高咪你攞，次次都系你攞噶啦。 外父啊，唔系咁又可以点啊？ 所有啊，经常要用嘅宠物就要存喺方便攞到嘅位置，例如靠腰部嘅附近，咁就冇危险啦。 系大家讲咗好耐啦，嗬！我真系饿得好紧要，唔再听唔到你讲啲咩啦。好仔，你几时煮面俾我食啊？ 阿爸都未讲完厨房工作安全守则，你不如等佢讲埋先啦。 子轩阿爸，咁你仲要讲几耐啊？仲成饿死我个女啦，咪我个女啊，饿死你个女我啦。 等我望下先啦。 仲望 嗱。嗱，呢啲刀咧，呢啲刀具周围摆咧就唔应该嘅。 摆刀都系摆台面啫嘛，做咩唔应该咁摆边度先啱啊？阿爸， 啲刀具用完唔即刻放好咧，一唔小心跌落地就好可能咧会整伤人噶啦。所以应该用完之后就即刻放翻入去刀架或者刀咗，咁就安全得到啦。 哦，我抄低先，刀具用完要放入刀架或刀咗。句号，仲有呢， 仲有啊，厨房通道啊放满杂物啊，系好危险嘅事情嚟噶。你哋谂下啦，如果啊，当我哋捧住一啲热汤滚油行过嘅时候，哎呀，一唔小心俾啲杂物棘亲啦，录亲自己之余吓，又会录亲其他人添噶。 啊，我净系知道录亲不应嘅啫，我就嚟饿到咁样啊，唔系咁可以点啊，爸？ 记住，要搬运一啲热汤滚油嘅时候，唔好装到咁满。仲要用適合的蓋冚好啲熱湯，可以的話最好用手推車去運送。當然啦，仲要保持道路暢通無阻，咁呢就可以確保運送嘅時候安全啦。 我又抄低先，要冚好熱湯，保持通道暢通，句號。我記得㗎啦，而家。 啊，仲有啊。 啊，仲有咩呀？ 聽埋先。气体主食炉要经常找专人定时去检查，如果发现有问题了就即刻不要用了，同埋要拿去维修。 阿爸阿爸，你不要再在厨房看东西，我怕你越讲越多越讲越多，我就听到没完没了。你讲完没阿爸？ 讲完了。 好仔，咁到你煮嘢食俾我啦。 哦，唔系，我听完外父讲咧啲厨房工作安全守则，我就发现咧，我而家要去买个煲盖啦，我要买手推车啦，我要买地拖拖翻干净个地啦。咁你等我买完先，系仲有指示牌，你等一等先啦。你同阿爸倾住偈先啦，拜拜。 哎呀，好肚饿啊！ 我走先啦。厨房工作仲安全，小心驶得万年船。大家好，我是黄子轩。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起码临别畅醉，百多杯干不了零落眼泪，那晚不知何谓山醉，太虚他方竟教原地更累。哎，谁又会想从说得多去，这晚先知无人类之旅，冥想都只想到我家边区。是谁赚了经验？悲怨落几转流，回来是我。 法做破，好好炒炒通通不再错过。I just wanna say thank you for waiting so long. Oh, thank you for waiting for me. 都得你双手会接我。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是輕升了一度氣温，現在28度氣温，相對濕度 85%， 咁啊頭先我哋聽過嗰啲酒店呢似乎都欲住不能喎。 係 係欲罷不能啊， 都其實聽完之後呢，咁見到香港，即係我哋搵到啲資料呢，見到香港啲酒店都係有啲特色嘅，同埋真係覺得係真係香港市民可以趁住而家星期六日可以去休息一下輕鬆一下，因為香港真係比較住得逼劫㗎嘛。咁同埋嗰個小小消費，頭先好似嗰個阿聽眾咁樣，佢話我千鬆啲蚊跟住就有间大嘅房向海，跟住有早餐，又有自助晚餐、半自助晚餐，咁其实我觉得都系抵噶，呢个叫超值噶。咁啊，见到有啲即系其他酒店咧，譬如啊吓，喺呢个叫做喺土瓜湾咁啊，嗰度有间酒店咁佢又有呢个叫做即系庆祝周年嘅套餐啦。咁喺呢个十月之前嘅期间咧，其实讲紧嗰个住咧，同埋佢话酒店里面咧有啲健身中心啊、室内泳池啊、有儿童游泳池啊、又有桑拿浴室咧，其实呢啲都系平时你哋只有嗰啲大型嘅私人屋苑啊、有会所先。可以享用啊，而家你又埋酒店房加埋食咧，其实都即系1000蚊楼下讲紧，因为佢话600几蚊起一晚咧，系都 OK 噶呢、這个价钱。 头先咧，我 价钱系 OK 噶。 我哋有阿听众阿 Shelly 介绍完九龙湾嗰间之后咧，咁当然我哋即刻收到好多嘅 message， 就系问究竟系边一间啦。我哋就唔可以同大家讲嘅。但我哋有一位嘅听众咧，佢就话咧，哇，听完呢一间酒店之后咧，佢话老老实实即刻谂下先啦吓。佢话咧本身咧，因为佢自己住天水围，翻工咧就喺九龙湾区嘅。 啱晒。 佢就话星期日咧要食饭早节啦，所以要出观塘。听完我哋咁讲之后咧， 跟住不如。 就喺嗰度食个饭，跟住就顺便喺嗰度住一晚咁样。其实大家都可以谂下噶，系咪？ 喂，其实即系可以，真系一个小轻松。唔知道大家有冇即系可以试下，不妨踏出呢一步啊。咁譬如咧，有另一间酒店咧，咁佢就话啦，喺你嗰头嗰间啊。 哦， 喺你嗰头嗰间咧，佢话咧有八大主题嘅客房噶， 即系嗰个澳洲都有同名海滩嘅嗰个地方。 咁佢就话咧有极速快车啦、香港电车啦、公主啦、海盗啦、森林啦、太空啦、恐龙啦、嘉年华会嘅。 系， 咁你又 亲子游就几啱啦，咁样。 系啦，即系佢话如果系亲子嘅客房咧，仲会有一张细蚊仔嘅床。咁你谂下，即系细蚊仔其实自己而家香港都系两尺半嘅啫，豪华啲嘢就三尺嘅，即系好少可有。自己一间房或者自己主题嘅床噶嘛咁， 系，同埋我见到佢里边有啲玩法咧，就同我今次去马来西亚嗰个积木乐园一样嘅，佢都譬如话有个盒，咁跟住咧就会有啲谜团，要你个小朋友解开咗咧就可以攞到个礼物啦，即系佢都系即系照顾呢啲亲子主打嘅咁样咯， 系啊，呢个好紧要，因为啲细蚊仔即系。你有主題房，其實間房零舍靚啲咁樣話， 真係噶，真係噶。 你自己喺嗰時住台灣啊，都話個房裡面有個熒幕仔、帳幕仔啦，係咪先？ 好開心噶嗰種。 係啊， 係啊。另外咧就仲有呢個咧就文化氣息比較濃嘅，我哋成日都會話咧，即係香港個文化氣息唔係最多嘛。佢就話咧喺 可唔可以講佢個名咧？都可以嘅，其實因為本身係一個文化館嚟嘅，喺美孚嗰邊咧，係啦，姚中義文化館嗰邊咧，原來咧佢都有旅館嘅喎。咁樣咧就即係個資料就話俾我哋知啦。因為佢本身我有去過嘅，佢嗰種傳統嘅中國設計啊，嗰種嘅風格咧， 台樓閣 係啦，幾特別嘅。咁佢就話嗰度其實同樣都會有餐廳啊、花園啊，同埋其實係地鐵站行得到過去嘅。咁、所以咧，只要喺城市之中咧揾一個少少嘅綠洲嘅話咧，嗰、那個都可能係一個選擇喎。 我試過住機場，即係我哋香港國際機場咧嘅其中一間酒店咧，佢喺一個嗱，不過都要睇下嘅，佢唔係年年即係一年都有會有嘅，佢會有啲親子咧教你整點心。 嗯， 哦、一齐即系喺个下昼咧，同你一齐整点心，跟住整完之后，照自己食埋咧，系有啲咁嘅学习喺度，喺 即系主题推广啦。 系啊系啊，自己会睇下佢有啲咩不同嘅推广，有啲咩服务活动啦咁咯。 系、哦、啊，咁、如果系情趣酒店介唔介绍得噶？ 有几情趣先睇有几趣啦要。 冇啊，佢呢度咧有一个系被誉为全港最多特色主题嘅情趣酒店。 哦， 咁啊喺佐敦嘅，咁啊其他就自己揾啦吓。咁佢里边嘅主题包括咩咧？你想唔想扮太空人啊？你想唔想 太空衣有啲论尽？ 你想唔想喺个鸟笼里边啊？你想唔想喺 office 啊？你想唔想喺室内里边咧？但系有一架嗰啲叫做甲虫汽车咧喺你间房张床隔篱啊？ 佢哋都几抌本。 你想唔想扮原始人啊？嗰个聪明笨伯咁样咧喺个山窿里边咁样啊？ 入声好冇佢先，当呢一边间房咧， 你睇下个样，你睇下个样， 当呢边间房咧就 个样得唔得？个样得唔得先？ 得我得啊！ 个样好得噶，真系太空舱。 系啊，但隔篱嗰间房咧就喺度讲紧 landing， I'm landing now。 系啊，隔篱嗰间房讲紧 Houston， Houston， Houston。哇！ 喂，嗱，所以 即系香港，香港有呢度 OK 真系。 成日都话香港唔够地方， 系啊，土地问题啊嘛， 系咯。咁所以咧，即系了解下揿入去咧，有啲官方网站里面睇下咧，系真系好多特色嘢，好多宣传啊 promotion 噶，俾佢哋嘅酒店噶。 O K 噶，咁啊，希望你带啲刺激下香港嘅消费啦吓。 I'm a train wreck. I don't wanna be too much, but I don't wanna miss your touch. You don't seem to give up. I don't wanna keep waiting, but I do just what I have to do. And I might not be the one for you, but you ain't about to have no clue. Cause I know we be so complicated. Shove, damn, baby, I'm a train wreck too. I lose my mind when it comes to you. I take time with the ones I choose, and I don't wanna smile if it ain't from you. Yeah, I know we be so complicated. Loving you sometimes drive me crazy, 'cause I can't have what I want, and neither can you. You ain't my boyfriend, and I ain't your girlfriend, but you don't want me to say nobody else, and I don't want you to say.But you ain't my boyfriend.Like it's easy, careful with words, but it's still hard to read me. Stress high when the trust low, bad vibes with the fun go. Try to open up and love more, try to open up and love more. You are my boyfriend, and you are my girlfriend. I probably wouldn't see nobody else, but I can guarantee that by myself. 系正牌嗰个嚟嘅，应该 系 Ariana Grande 同埋 Soso House 啊，佢哋唱嘅呢只叫做 Boyfriend， 系啊。咁如果你嗰个系假冒嘅，唔紧要嘅。 咩假冒啊？ 个 boyfriend， 个 boyfriend 系假冒嘅。 呢啲冇得假冒。 最紧要系咧，揾到一间啱嘅酒店。如果你头先都对我哋介绍嗰啲啊，望住个海嘅，你又中意，有架车隔篱嘅，有个山窿喺度嘅。 系啊，我哋见到都觉得好有兴趣吓。 send 个 WhatsApp 俾你啊。 唔使唔使唔使。 哎呀，真系。好啦，听日再见。 拜拜。